啊、啊旅遊業界人士咧，其實都講過好多，表達過好多嘅意見啦。咁而家咧又要等多咧，係過幾月先至咧，就係先至再傾啦，可能會嚇。咁、啊、會唔會就都令到啲商界人士會唔會都失望咧嚇、啊？不如呢時我哋請嚟一位商界人士同你傾下啦。電話旁邊有中華廠商聯合會嘅會長史立德啊，史立德你好。 喂，史會長你好嚇。 好，你好。 点样理解今朝做特首呢个讲法呢？ 咁我哋商界嚟讲咧，当然系比较系有啲失望啦，因为都国内又即系就通唔到，又希望可以同国际去通啦，系嘛？咁香港嘅经济都系靠外嚟噶嘛，咁你都系外向型嘅经济嚟嘅，咁如果我哋可以同国际去通翻航嘅話，或者多啲人翻到嚟又容易啲，喺嗰個隔離措施又可以放寬少少咧，我諗係會幫到我哋整體嘅香港嘅經濟。咁你第五波嘅疫情咧，就覺得我哋都喺做生意嚟講，個營商環境同埋個消費市道咧係非常之差嘅。咁而家啱都知道就係有 5.4% 係失業率嘅，亦都係10個月以嚟嘅一個新高，咁所以我哋都想香港嘅經濟咧喺咁嘅情況之下咧係反映到咧就係一個係放緩嘅，係一個實實在在嘅事嚟嘅。咁而香港亦都作為一個細小由外向型嘅經濟嘅一個經濟體咧，係缺乏一啲係天然資源啦，可以咁講啊！香港係冇畜牧業啊，冇乜種植啊，冇礦產，冇石油嘅。咁你靠咩維生呢？係咪？咁我哋而家香港所謂一個國際嘅城市啦，咁我哋係一個而家仲係比較上係賴於一個金融嘅業嘅。咁同埋我哋過去有一個貿易嘅市場。嚟到支撐我哋一個咁樣嘅經濟嘅發展嘅係可以講係一個重要嘅支柱嚟嘅。咁而偏偏呢個兩樣嘅嘢咧，一個貿易同埋一個金融咧，亦都好大嘅程度係依賴一啲外國人士或者外歐美咧，嚇叫話外界嘅一啲好好好嘅一個聯繫嚟嘅。咁如果冇咗外國嗰個金融嘅聯繫咧，我睇嚟香港嘅國際金融又會好大嘅結構噶嘛。咁而家香港嘅一個防疫嘅隔離措施咧，比起其他嘅地區嚟講咧，都係屬於比較係嚴謹嘅。咁你而家人哋都開放，好多國家都開放，咁我哋仲唔開放咧？咁我哋係咪好似即係我哋？白白咁俾人哋搶走曬我哋嘅生意，我哋所以即係一般我哋喺度做緊生意嘅人士咧，都係好焦急嘅，因為我哋點解要即係好似洋菜咁俾人哋咁樣去搶我哋嘅生意，一路蠶食緊咯。咁我哋係如果再遲啲嚟講，真係好慘。你想人哋翻轉頭係好難，因為做生意咧。是有個捉住個商機，一過咗就冇嘅、 我都想你請你講多啲咧，即係都知道鄰近嘅地區咧，都逐漸開放翻佢哋嘅邊境管制嘅政策啦。咁其實如果香港都仍然緊守住呢個嘅咁嚴格嘅入境政策嘅時候，會係損失咗啲乜嘢生意俾邊啲嘅國家地區咧？ 嗱，如果講貿易嚟講咧，好多係外國嘅公司咧，就係住喺香港係有一啲所謂嘅採購公司嘅，即係 buying office。咁而家咧，因為咁樣我哋嘅防疫措施嚴苛咧，好多咧撤走啦，佢就唔喺香港啦。即係你睇到而家陣隔嘅個寫字樓嘅空置率都好高嘅。咁如果佢撤走唔喺香港做一個採購嘅總部，喺亞太區嘅總部嘅話咧，係喺到其他嘅地區咧，咁佢如果喺第二家地區佢落實咗咧，佢就唔會翻嚟香港噶啦。咁有好多金融嘅市場亦都係一樣嘅，金融市場亦都係好靠外國嘅一啲大家嘅一個聯繫。咁即係如果佢喺香港亦都唔設一個總部嘅寫字樓，設咗喺新加坡嚟講咧，我睇嚟咧係亦都係好困難，因為我哋要吸取外邊嘅一啲資金㗎，唔單止係話自己嘅資金或者中國嘅資金，亦都係外國資金都好重要嘅。咁如果較早之前咧，我記得咧香港係想吸引一啲中東地區嘅資金嚟到香港嚟設置一個寫字樓啊，嚟到吸取佢哋嘅資金嚟喺我哋香港嘅金融嘅市場嘅投資。咁但係如果而家咁樣的情況咧， 我聽到啦，即係都唔喺香港啦，都係去新加坡設置一啲樓啦。咁呢個係我哋一個好大嘅損失嚟嘅。我哋要知道而家係發生緊乜嘢事咯。 阿蕭會長，我咧就仲有多一個觀察咧，就除咗你講緊生意啊、資金啊嗰啲，我睇人才嘅流失咧，仲更加大問題。即係咧，你嗰、那個即係、那個政策係咁樣嘅時候咧，好多人咧就如果佢有地方選擇或者俾人去挖角咧。好多時都會離開咗香港，而人才走咗，仲問題仲大，仲大件事。依、這個好啦，咁如果係咁嘅時候咧，好啦，我哋依家就話，我哋又要挽留才啦，我哋外向型經濟就要就快啲要恢復啦。咁大家都知道內地嗰、那個即係可能佢哋會比較保守少少。咁我哋都希望有個路線圖。如果對外咧，就更加我哋希望能夠再加快啲。我想問一下你哋。對內即係對內地通關嗰個路線圖，同埋對外更進一步開放，你嗱特首依家就好似話佢任內佢就唔會再有咩動作啦。你其實期望下一屆一開始嘅時候，如果能夠做到嘅話，你哋有咩建議俾佢哋咧？ 當然咧，呢、這個尤其是做生產型嘅經濟，我哋係做廠嘅咧，就好好想係。你話問100個100個都係想同內地通關嘅，咁。而家睇嚟咧，因為國內嗰個有疫情咧，你好難要求到即係國家去開放，亦都自己自身咧，亦都有每日都有爆發緊疫情，咁你又冇辦法去清零嘅嚟講咧，你就好難。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如果有擺出一個路線，譬如話啊，我哋係達至到係香港咧係喺10個以內嘅，又可以開嘅，咁就。即係你有啲誘因，有啲條件喺度，係有個路線圖，會俾到市民有一個希望喺度。但係而家唔知道幾時咧。咁當然特首亦都講話睇嚟都難嘅，我哋都係明白嘅。我哋啲好多廠亦都好明白，所以目前嚟講咧，佢哋都我哋啲做廠嘅咧，都即係寧願咧隔離都要上去嘅，因為太耐個時間冇翻去廠嗰度。咁好多咯，而家都喺大陸嗰度，留喺大陸嗰度啦，咁樣啦。咁至於你話同外邊嘅國際開關咧，咁如果我哋係香港係外向型經濟，就是、剛才我講咗啦，因為金融啊各方面都要靠外嚟嘅人才。咁喺目前嘅經濟條件還即係呢個條件之下咧，唔能夠同國我哋內地開關嘅話咧，我哋好想都同外國開關。咁因為你唔開，人哋開，人哋肯願意，咁變咗我哋嘅越嚟越弱啦嘛。咁呢個係我哋即係實實在在而家嘅市場嘅情況係咁咯。你睇到好多其他中環啊各方面都似嘅時候，都而家空置率都比較多嘅。咁我哋好擔心香港係咪即係仲唔快出去同外國去接通嘅話咧？是會自己削弱自己的經濟，因為我們以前跟國家沒有那麼緊密聯繫的時候，我記得我們小孩子的時候都是外向型，就是跟外國通商、啊、貿易、啊、金融、啊、都是單方面跟國際去做生意的。現在不是就是如果跟國家暫時未能開得之前呢，我們是不是要爭取跟國際多一些開翻呢個一部分咧，咁樣。 即係你嘅意見咧，就其實想兩條腿走路，一個咧，如果對外咧就可以個步伐咧係加快啲，即係或者我哋自己當然要做好我哋自己個內防擴散嗰部分啦，同埋即係嗰個部分，但係咧就希望可以加快啲。如果 你一定要係又保疫情，又要保經濟， 係 即係要兩樣嘢，唔能夠話淨係保疫情就唔保我哋嘅經濟咧。係 啦， 咁啊市民啊會好辛苦啊。 如果內地通關咧，咁就希望咧我哋 set 咗一啲 KPI 咧，就自己話自己做好，咁希望內地咧喺呢個方面咧都有個路線圖出嚟。特別領導人如果嚟香港嘅時候，我諗如果你哋有機會見到你都會同你領導人會講呢個問題㗎啦，係咪？ 希望佢落到嚟可以俾到一啲好消息我哋咧。 Okay, 希望佢哋講係希望領導人送大禮啦，係其中一個係呢個啦，即係咁樣啦。 Okay, 好啊，唔該曬史立德，多謝你啊。 好，多謝。 係史立德咧，就係中華廠商聯合會嘅會長嚟㗎。咁我哋電話係1872311，1872311，大家點樣睇啊？即係特首就話任內咧都好可能咧就唔會再放寬入境政策咧。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250宗新冠病毒确诊，包括34宗输入个案。第五波疫情至今有198,200多人染疫。输入个案之中有24宗喺机场发现，患者分别嚟自泰国、英国、美国、法国、台湾同埋马来西亚等地。另外一名居住在大埔的本地货机机师检疫，他曾经驾驶货机往返印度与本港，在印度当地采取闭环式管理，卫生防护中心不排除是本地感染。天水围天爱苑爱潮阁下午5:00起围封强检，受检人士需要在今晚11:30之前接受检测。政府目标明日上午大约11:00完成行动。根据今日发出的强制检测公告，除了指明人士之外，任何在今个月18日至24日期间曾经身处爱潮阁超过2小时的人士，亦都需要在今个月26日或之前接受强制检测。警方回应查询的时候说，至今并未接获任何团体通知计划6月4日在港岛区举行公众活动。警方说尊重市民和平表达意见的权利，在处理每宗公众活动通知的时候会因应最新情况作出独立风险评估。天主教香港教区已经表示，考虑到举行追思六四弥撒对会不会触犯国安法有顾虑，今年不会再举办有关活动。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回应美英有关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访华的言论时说，美英等西方国家真正担忧的是包括巴切莱特在内的国际人士看到新疆的真实情况，从而导致他们编造的谎言谣言不攻自破，以疆制华的图谋宣告破产。汪文斌说，一段时间以来围绕联合国人权高专访华，美英等西方国家上演一出又一出的政治闹剧，他们在乎的根本不是什么真相，而是要利用人权高专的访问炒作所谓的新疆问题，污蔑抹黑中国。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近日表示，美方不指望中方会允许巴切莱特对新疆人权进行全面不受操控的评估。英国驻华大使在社交媒体说，没有任何借口可以阻止联合国代表完成他们的调查。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2-3日有几阵骤雨，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ki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分域街，西行过海嘅龙尾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系接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控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近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车龙已经排到过咗蒲岗村道，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稍为多车，龙尾接近小辉台。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稍为繁忙一些，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碧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必加街。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元朗的安乐路有渠务急收，去水边围村方向跟着横洲路的中快线 线仍然是封闭的，揸车朋友经过要小心留意了。最后要特别注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将军澳宝林北路、消防局去翠林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天水围天爱苑爱潮阁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了，请居民按照工作人员的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大希腊。 自由風，自由風咧，剛才就討論緊咧，就係特首林鄭月娥今朝早就講話咧，係喺任內咧，就係會再放寬入境措施嘅機會咧，就好微啦。咁都記得特首咧，其實就或者政府啦嚇，咁其實之前喺決定香港放寬市內嘅即係社交距離措施嘅時候咧，咁都會講到話要平衡咧，就係公共衛生嘅需要啦，亦都要平衡咧，就香港嘅經濟啊，以及係市民嘅接受程度啦等等。咁而家其實入境嘅措施咧，咁佢今次咧，都主要是以即公共卫生的理由咧，咁去到决定咧就暂时都不再放宽啦，咁变咗啊，头先都听到商界的人士讲啦，咁都会对于香港嗰个嘅竞争力啊，一啲嘅企业嘅运作啊，都颇受影响嘅。 人才嘅挽留会更加大啦，所以大家都希望咧就能够有计划，即系我哋即系所谓叫做路线图啦，就有个时间表咧，慢慢咧系更加进取啲。咁而且咧，如果內地因為內地嘅政策嘅影響咧，咁可以對外同埋對內地咧，又可以有兩條腿走路，咁可以對外地可以，因為我哋嘅自主性可以大啲，希望依個咧就走快啲，內地咧就可能都要睇住內地嘅政策嚟做。不過似乎依家都係一刀切，就唔係兩樣嘢一齊諗。總之一切咧就係暫時唔變。咁呢個我相信好多人都失望，同埋依個都係真係會對，即係成個香港嗰個經濟同埋人才嗰個流動咧，係個負面影響都唔細嘅。 好啦，跟住我哋落嚟咧，又睇一睇咧，關注一下跨境貨車業界嘅一啲問題啦嚇。咁其實而家咧就係內地嘅一啲貨物咧，就係即係兩地嚇，內地同埋香港嘅貨運物流咧。咁其實而家係點樣做嘅咧？而家香港嘅跨境貨車司機咧，係冇辦法直接去到內地咧嘅一啲攞貨點嗰度去到攞貨嘅。咁其實而家咧，香港嘅跨境司機咧就先咧要喺過關之前咧，就攞24小時嘅核酸檢測陰性報告啦，並且要登記呢個跨境安嘅系統啦。咁出發嘅時候咧，就要係做一個嘅檢測啦。咁再咧就要去到咧係口岸一個接駁點嚇，口岸嘅接駁點就擺低架車，就俾內地嘅一個接駁司機或者叫擺渡司機啦嚇。咁去到攞架貨車咧，就去到另外一個嘅綜合接駁站。咁呢度咧喺綜合接駁站咧，亦都可能會有一個嘅作業司機去到攞架車。又去到咧攞貨嘅地點，去到攞貨，跟住由作業司機翻翻嚟綜合接駁站，跟住綜合接駁站嘅司機咧又翻翻去口岸嘅接駁站，先至俾翻嗰個載住貨嘅貨車咧俾香港嘅跨境司機。咁呢個情況咧，當然就會令到咧成個嘅物流嘅時間耐咗啦。嗰、那個嘅成本又會多咗啦，因為嚇、啊，即可能你又要即轉多兩程車咁樣，咁個成本又會多咗啦。咁亦都係咧，唔少嘅業界咧都講到話佢哋咧係可能佢個收入咧會因此受影響。咁近期咧就有啲報道就係話啦，其實深圳咧都諗住優化呢個嘅邊境接駁安排噶啦，諗住咧去到提升跨境貨車嘅接駁能力咧，嗰、那個嘅每嗰、那個駕車車嘅車嘅價次啊咁樣。咁但係咧就睇嚟咧就貨車業界咧都未必好收貨嚇。 咁其實而家咁樣嘅做法咧，即係話架車一路去到攞貨或者落貨咧，就過三關，得第一關咧就係香港嘅司機做嘅啫。咁然後其他兩關就要靠內地嘅司機去做。仲有第二樣咧，就雖然第二、第三關要靠內地司機做，但係找數係香港嗰邊找數嘅，即係咁樣。咁所以依家咧就變咗工作啊少咗，找數啊多咗。咁啊，同埋嗰個程序就複雜咗，即係咁樣。咁呢個咧，即係我相信，無論對個成本啦，即係最後啲貨物嘅成本啦，同埋對司機嘅收入啲影響都幾大。 不如都請嚟一位嘅跨境貨車業界嘅人士同你傾下啦。電話旁邊有貨櫃運輸業職工總會主席陳迪手啊，陳迪手你好， 陳主席 你好，兩位主席。 係，頭先我就聽到話有呢個媒體報道啦，咁就係深圳嗰邊都係增加呢個接駁車嘅價次，你哋有冇聽到有關消息啊？ 其實都係透過媒體去先至知道有呢一件事，因為其實我哋俾呢個疫情。即係我哋行業折磨咗兩年幾㗎喇，其實咁有啲好似啱啱主持人提到呢、那個接駁安排，咁主持人即係都好熟悉， 都睇返報道 都可以講曬出嚟，係呀，咁我哋都其實我如果計我哋嗰個立場呢，我哋其實反對接駁嘅，希望可以做一個叫做直達嘅訴求，即係我哋直達呢，就即係我哋唔係唔負責任去提出呢一樣嘢。直達呢，即係頭先主持人都有提到，一轉運輸話你竟然涉及三個司機，有一個接駁嘅安排，衍生咗背後好多個問題㗎，走私啦、撞車啦、保險啦，即係呢啲好多技術嗰個差別呢，即係呢啲衍生咗好多個問題。所以其實我哋一路以嚟，我哋其實提出呢就取消接駁，就希望可以用一個直達嘅方式，就等啲工友可以能夠自己一條龍全程是遵守3.1線閉環管理啦，全程不落地，咁啊直達去到呢個作業點裝卸貨，跟住就因為不落地啊嘛，咁佢可以全程係自己落翻嚟香港，咁呢一個正常完整嘅運作，咁佢哋亦都唔需要話自掏腰包去聘請一啲內地嘅騎師幫手做呢啲接駁嘅方式，先至可以做到呢一轉運輸。所以其實我哋係。訴求一路以嚟，其實我哋都希望係可以直達，即係呢一個訴求嘅。 嗱，未達到你哋呢個訴求之前啦，嚇，咁而家都仲係一個接駁嘅方法咧。咁如果真係話去擴大嗰個口岸接駁點，又增加呢啲嘅接駁車嘅數量嚇，接駁司機嘅數量咁樣，咁會唔會都可以令到啲貨去快啲，令到你哋每轉車唔使話去到嘥咁多時間，可能都會有你嗰個嘅物流嘅狀況咧？ 其實肯影響就一定有，老實講，即係你有乜可能會快得過一個直達嘅方式啊？即係你強制一定要必須行一個接駁模式，咁涉及費用啊，當然即係跨境司機自己去負責啦。咁即係我哋有一個更好建議咧，所以其實我哋都希望咧，兩地政府咧真係可以認真去考慮。咁你話喂，用一個接駁一定要用一個接駁，咁我睇唔到有啲咩方法可以。加快個接駁，因為佢涉及一個咧，中間有一段叫做擺渡司機，即係港籍司機揸到去口岸嗰個接駁點嗰度交俾擺渡司機。咁當然前期要經過一輪消毒啊、申報啊嗰啲動作啦。咁申報嗰、那個擺渡司機又要揸到去嗰、那個好似有17個嗰啲綜合接駁站嗰度咧，就交俾內地嘅騎師。內地騎師跟住又揸去嗰啲作業點嗰度裝卸貨，完成之後又揸翻去嗰個綜合接駁站。交翻俾擺渡司機，再落翻嚟口岸嘅接駁點，交翻俾港籍司機落翻嚟。哇！即係我哋咁樣聽落去，即係一轉，其實個用時咧，其實係非常之大嘅。即係而家其實唔好講話走有兩轉走啊，其實隨時一轉都未必走得到。所以有呢個情況咧，我哋覺得係涉及一轉運貨啫嘛，好簡單的動作，竟然係即係勞民傷財啊，去影響咁大。我哋亦都係即係始終都係期待咧，希望可以取消嗰個接駁安排啦。 嗱，我想問一下咧，嗱，你哋嘅訴求就好清楚啦。咁就原先咧就由直達就變成依家就接駁啊。咁、那個你就講睇你又講曬啲壞處出嚟。咁我相信內地開初做依個動作嘅主要原因咧，我嘅估計就係因為所謂控制疫情啦。咁但你見但你哋依家又話。我哋嘅直達當中都可以控制疫情嘅，譬如我哋閉環式 嘅直達，即係咁樣，係啊，即係咁樣。咁但係講來講去講唔掂，而且仲依家就用啲新方法，你又覺得嗰啲新方法係解決唔到問題嘅，咁個精結喺邊度？同埋個成本一定貴曬嘅喎，依家啲嘢。係 啊，冇錯，係啊。 咁你覺得個精結依家，或者更加咁講，你想解決呢個精結，你覺得會有咩辦法咧？除咗挨兩地政府可以商討之外，就咩有咩辦法去解決到呢個問題咧？ 其實佢哋擔心咧，我哋都同意嘅，即係因為佢關心嗰個國民嗰個健康，其實大家都同意。咁但係佢忘記咗對住一班嘅對象係跨境司機，呢班跨境司機係咩人？係守法守規，打足三針，每日咧每一轉上去咧最少有兩次嘅核酸檢測。佢哋自己都本身擔心自己確診咧，惹到屋企人，即係一班堅守崗位啊，運送住公港物資，即係有呢方面嘅公路嘅一大班跨境司機。所以其實即係你話擔心可以，即係擔心係正常。但係直達嗱，我哋常平常人咁樣去諗，你就算係一個確診嘅跨境司機，確診嘅佢真係過五關斬六將，真係上曬去，咁全程佢又不落地，何來會感染到內地嘅國民呢？即係我好普通咁去諗，即係只不過咧係一個中，即係嗰個過程之中嘅監管做翻好，其實就已經可以解決到。監管方面其實閉路電視啊，或者封條貼車門啊，其實好多方法都可以解決，但係佢就冇考慮到呢方面，即係仍然都係用一個接駁，即係圍繞住都係諗接駁。所以其實我哋就即係無奈㗎，其實因為呢個強制呢，我哋唔跟又唔得，但係跟之餘呢，其實有一個更好方法佢又冇去接受。好希望兩地政府真係認真可以探討下，即係接受我哋嘅意見啦。 係嗱，陳特首啊，咁早前都發生咗一宗不幸嘅事件啦，就話啦，有一位55歲嘅中港司機啦，就喺皇崗口岸咧等查車嘅期間咧，就係過咗身嘅。咁就懷疑佢咧，因為長期困喺車入邊啦，可能身體出現啲異常啦，咁樣咁之後搶救不治。咁其實呢件事件之後咧，咁我諗大家都關注到呢啲你哋司機啦，咁喺口岸嗰個接駁點嗰市咧系嗰个长时间等待嘅情况，而家有冇好转咧？有冇任何措施可以改善呢个情况咧？ 而家就佢有好转，不过其实当日咧那位工友咧，佢即系本身可能自己佢身体有啲不适啦，因为呢单工作咧，我哋有跟进，仲帮嗰啲家属咧去做一个筹款，咁啊，同埋嗰个遗体咧运送翻落嚟香港，好复杂个程序，即系但系我哋一路都跟进紧。咁其實佢自己本身有一啲可能有啲問題，咁但係咧，你話嗰、那個佢哋內地有冇呢一方面嘅改變？就係、是、當時就係採用一個接駁模式，咁司機係因為基於不落地，長期屈住喺架車嗰度，引致佢個自己個可能係心血管問題，即、就、係、是、因為我哋唔敢妄斷，但係會有呢一個風險出現。咁但係引致到佢自己倒閉咗喺嗰個車廂入邊。咁其實呢方面係唔係屬於關於個接駁嘅安排？我唔敢講話一定係，但係肯定係好大因素。 咁但係即係而家即喺口岸接駁點度等待嘅時間，仲係咪好似之前咁長啊？ 其實都有等待，但係等待嘅咧，司機就已經可以去一個嗰、那個司機嘅休息區嗰度，就可以集中去休息。但係集中休息其實存在又係一個問題嘅。一大班人集中住喺一個地方， 互相感染有可能， 都有啲風險。 係啊，係啊。 其實講嚟講去，其實就係嗰個接駁嗰個問題。即係嗱，嚟緊咧父親節啦，即係一眾咧大家都係跨境司機，大部分都係男性，咁啊勞苦功高啊，即係家庭經濟支柱，即係希望可以喺下個月6月19日之前啊，父親節希望有一份禮物可以俾到班跨境工友啦，即係大家都受苦受咗好耐噶啦。 OK， 好啊，唔該曬陳迪手，多謝你嚇。陳迪手就係貨櫃運輸業職工總會主席嚟噶。 亚洲防盲基金会执行委员尹浩南医生 在我们的研究都发现到新冠康复了1至3个月增加了眼干的症状和风险。干眼症最基本其实就是做一些眼帘的护理热敷清洁，建议用一些没有防腐剂的人造泪水，其实是不会因为滴这些药水而依赖了它。但一些严重起来的病人我们会开一些消炎药水给它，都是视乎患者的临床需要而开给它。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繼續自由風自由風節目啦，咁我哋關注嘅除咗係新冠病毒嘅疫情之外咧，最近咧喺世界一啲嘅地方咧，亦都見到一啲新嘅令人關注嘅一啲傳染病咧，就係爆發緊啦咁。咁啊，就五月中啦嚇，咁啊，世界衛生組織咧就接到一啲喺歐洲同埋北美嘅國家咧，就出現咗猴痘症嚇個案嘅一啲報告。咁呢啲咧就係都喺見到有15個國家噶啦。咁啊，都要包括咧係美國啦、英國啦，以至到澳洲咧呢啲嘅地方咧都有出現一啲猴痘症嘅病例啊。咁啊，通常咧就係比較明顯嘅症狀咧，就係會有一啲嘅皮膚嘅疹啦，甚至咧可能會出現一啲嘅水泡、脓泡嘅情況出現嘅。咁而且咧都係有致命嘅可能嘅喎。咁而咧近期咧就比較多個案嘅地方咧就係譬如英國啦咁樣。咁啊都見到咧係根據一啲嘅資料顯示咧，咁係都比較呢啲嘅患者咧，亦都大部分咧係出自一啲男性接觸者嘅一啲患者嚟嘅咁。咁啊，而家香港咧，咁啊衛生防護中心咧就係未見到香港有呢個個案嘅，不過咧就都發咗信咧俾啲私家醫生啊，咁就呼籲啲醫生咧去到留意相關嘅個案咧，要去到及時呈報啊咁。咁我哋應唔應該要好擔心呢個嘅病症咧嚇？咁啊，不如都請嚟一位醫生同我哋傾下啦嚇。電話旁邊咧有感染及傳染病專科醫生黄天佑啊，黄医生你好， 阿黄医生， 你哋好， 系，不如都请你去再详细啲讲解一下，究竟猴痘系一个点样嘅病症？ 嗱，其实猴痘系一只病毒引致嘅一个由通常系由动物传俾人嘅一个传染病啦。咁其实佢主要病发嘅地方咧就系西非嘅吓。咁以往嚟讲咧，佢嗰、那个都知道佢嗰、那个宿主啦，系一啲即系老鼠类嘅动物啦，即系啮齿类动物或者系猴子咁样嘅。咁通常人系点样受到感染咧？就系俾即系接触到啲动物啊，或者俾佢哋整伤咗、咬伤啊，咁样就受到感染。咁及后就可能佢再去翻去其他嘅地方，就即系确得到确诊啦。咁人传人呢、這个就其实呢、這个猴痘嚟讲咧，就唔系话咁有效嘅，即系佢唔系咁容易人传人嘅。咁通常都系需要近距离接触啦，同埋一段时间，可能系讲紧几个钟，系一个比较近，可能两米之内嘅范围。咁但系譬如佢接触咗，譬如佢嗰啲患处啊，或者系佢个分泌啊，亦都有机会染到嘅。以往亦都有一啲案例咧，就系譬如话佢患者嗰啲床单被铺啊。啲掂過嘅人都可能有受到感染嘅，咁所以係亦都可以經過接觸嚇，即係個患者嘅一啲患處啊咁樣係受到感染嘅。咁今次嚟講咧，佢比較特殊嘅咧就係咁短時間喺兩個禮拜之內，喺成十幾個國家喺四大洲係都有依咁個案啦。咁好多依啲患者咧，其實佢嗰、那個患處咧都係一啲即係可能係一啲性器官附近啊，或者係口腔附近啊，咁令人即係諗到咧，就有機會咧，咪加埋佢哋係一啲曾經接觸過男性接觸嘅人啦，係經過一啲密切接觸嚇，未必係一定性經過性行為嘅，喺密切接觸之下得到感染嘅，咁呢、這個就係即係暫時而家知道嘅情況，但係即係作當然再進一步嘅嗰、那個流行病學就要即係做翻個研究，睇下點解喺同咁短時間喺咁多國家就係發生呢樣嘢，因為大部分呢啲人咧其實係冇去過呢啲西非國家嘅，係英國第一例嗰陣時咧係去過利亞嗰個國家，咁跟住翻去就發病，但係其他英國嘅個案咧。都冇接觸過呢個人嘅，同埋冇去過即係當地嘅嚇。咁有科學家估計咧，就可能喺即係因為呢一個病咧，呢、這個猴痘咧，其實有一部分嘅人係冇症狀嘅嚇。咁、所以佢根本係自己係帶住呢個病毒都唔知道。咁所以亦都可有機會咧，就而家即係個社交距離啊，即係鬆懈咗啊。咁啲人同人之間嘅接觸多咗咧，咁令到嗰個群組裏面即係受感染嘅人多。 作。 咁啊，就依家個情況，即係正如頭先講咧，都好多嘢未知道，或者我哋都再需要更多嘅病例同埋多啲追蹤先知道嗰個來龍去脈啦。咁但係出現咗依個病之後，喺世衛或者喺香港，你覺得我哋需要有啲咩嘅警惕咧？ 嗱，我哋其實都真係唔可以掉以輕心嘅，因為實在係有機會咧。是有一啲唔即區小姐都唔知道自己係嘅患者，跟住從外地咁譬如講緊英國啦，咁可能都如一樣，亦都有人會翻嚟噶嘛。因為佢個潛伏期咧係講緊兩至三個星期噶，咁可能佢根本係身體潛伏緊，佢翻咗嚟香港啲發病都未定噶。咁經過一啲密切嘅接觸就可以傳俾其他人咯。咁所以而家嚟講，我諗係要醫護人員係打醒十二分精神啦。如果有呢個相關嘅症狀，即係講緊譬如嗰種病人通常會發高燒啦，同埋啲淋巴核會脹咗嘅，即係可能係頸啊，或者係白卡底，或者嗰、那個骨溝啊淋巴核會脹咗啦，同埋成身肌肉好痛啦，加埋嗰個疹嚇，咁、那個疹有時未必係全身㗎嚇，可能係。好似而家即係英外地即係歐洲嗰啲病發係可能係好局部嘅嚇，咁嗰啲疹咧就係水泡咁樣嘅，咁跟住又有可能會變咗有瘤啊，跟住又會有個招架咁樣，咁加埋呢啲咁嘅歷史咧，咁就係提高警覺，就要做第一係隔離啦個病人啦，咁跟住要診斷啦，咁就係攞嗰啲水泡嗰啲樣本咧，係拎去化驗室，就係即係福利中航空中心嘅化驗室去確診嚇。咁、我如果即係如果盡快知道有呢啲咁嘅個案咧喺社區啊，咁希望就隔離咗佢，就唔好再繼續傳播咯。 係，黃醫生都想請教一下咧，其實呢只嘅喉痘嘅病咧嚇，有冇一啲檢測嘅方法嘅咧？頭先你都提到話有潛伏期啦，咁變咗可能啲入境人士咧，佢自己帶住呢種嘅病咧，可能都未發覺嘅喎，咁亦都可能未發出病徵啦，咁變咗我哋喺入境嘅措施嘅時候，可以點樣去到確保？即免受呢个病毒嘅病嘅入侵嚟香港咧。 嗱，首先我谂佢要话俾佢听，即系如果佢身上有呢啲咁样嘅病征吓，包括嗰啲痘痘嘅皮疹啦，加埋再发高烧啊咁样，就要即系通报啦吓，咁就话俾佢听。咁因为其实如果要确诊咧，其实都要攞嗰、那个水泡里边嘅一啲样本咧，先可以系确诊嘅。咁當然係可以，另外可以，譬如血清測試啦。咁但係通常都係已經係發咗病之後，先可以做到呢個診斷咯。即係如果你完全冇嘢，我哋就唔會好似COVID 咁樣咧，做一個快速測試做到嘅。咁如果就係即係你攞到嘅機會，即係揾到有人嘅機會，亦都唔係好大咯。如果咁樣去做嚇。咁通常係用咁嘅方法去確診。 最後半分鐘時間啦，都見到有啲外國咧係買緊相關嘅疫苗啊，即係天花疫苗咧，去到預防呢種病。香港有冇需要買咧？ 但其實天花疫苗係有保護到喉痘係大概85%嘅。咁其實譬如英國嚟講咧，佢都開始即係同譬如接觸咗嘅患者嘅醫護人員咧去打，因為可以打接觸之後4日咧都可以預防到嘅。咁我相信香港都係要真係考慮買定一啲，咁就即係預防真係萬一香港有嗰陣時咧，就保護翻個醫護人員同埋佢哋嘅密切接觸者咯。 嗯，好，唔該曬啊，黃天佑醫生，多謝你嚇。 黃醫生 係黃醫生咧，就係感染及傳染病專科醫生嚟噶。聽聽6點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啦，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控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近康庄道桥面，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龙尾去到深华实道上桥位，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 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在香港单车馆，九龙入口都已经有车龙了，排到落去东九龙政府合署。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将军澳宝林北路消防局去翠林村。呢一节交通消息嚟到呢一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接返囊 0.966, 加元 1.28, 人民币 6.674, 英镑对美元 1.251, 欧元对美元 1.071, 澳元对美元 0.70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44, 港金报17400元，比上日收市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 1855.9 美元，港汇指数99跌 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隧道方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近北角政府合处，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西行车龙分别在演艺学院和铜锣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万善湾仔之路的龙尾就分别去到香港仔隧道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分叉位，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尖沙咀线的龙尾就在北拱街，加士居道渡船街过海龙尾果栏，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在沙福道，龙翔道的龙尾就近虎山道，大老山隧道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出入都繁忙，去九龙方向的龙尾就去到电话机楼，而去将军澳方向九龙入口的龙尾就去到观塘绕道近住码头的。港岛山顶的中峡道较早前因为冧山泥近住华苑一段曾经单线双程行车，现在那里的封路全部开返了。九龙方面，观塘绕道现时东行去将军澳方向就多车的，龙尾去到顺业街，清水湾到牛池湾段交通繁忙的，下行去平石方向龙尾去到圣若瑟英文中学附近其实应该过埋的了。至于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一带现时都是多车，龙尾就去到蒲岗村道附近，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亚街老街段呢，因为有啲紧急维修快线封咗，比较多车，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啦。至于新界呢，大埔公路沙田市中心段来往方向都繁忙，尤其是系去上水方向，咁由沙田乡事会路一路去到城门隧道公路美松苑段都系慢车嘅，去九龙方向就和斜一带多车。安全车速报告由将军澳宝林北路消防局去翠林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先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智方便或医健通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哋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基本法一分钟， 陪你讲生活中的基本法。 今个学期我报了个德文课程，谂住迟啲可以去德国升学。 咦，阿女，我听人讲学西班牙文系好噶喎，话晒都系全球第三多人用嘅语言啦。喂，你大学有个西班牙籍教授噶？ 哎呀，真系好啦，学校嘅课程咁多元化，我真系冇拣错大学啦。 系噶，其实香港嘅院校咧系可以自行决定办学方针，以及享有学术自由。你作为学生，亦可以自由选择去边度求学嘅。 律师彭允熙， 根据基本法137条，各类的院校可以保留它的自主性，亦享有学术自由。院校无论在制定课程和学术水平、甄选教职员和学生、提出和进行研究，以及内部调配资源等方面，都是有自主权。政府一方面致力维护院校的自主权，同时都要求院校向公众问责，确保收到的经费用得其所，符合学生和社会的最佳利益。 咦，原来够钟出门口了，我先走了。 好，俾心机啊女。 基本法一分钟， 陪你讲生活中的基本法。 教育局的 e-app 即是专上课程电子预先报名平台，专为应届香港中学文凭考试的考生而设。各位同学可以利用这个平台预先报读非联招院校的副学位和学士学位课程，还有机会在文凭试放榜前得到有条件取录资格添。快啲登入 www.eapp.gov.hk 报读课程啦！ 瑞文又喺度断舍离，乜你最近唔系大执咗一次屋嘅啦咩？ 世杰，我有新发现啦！我发现咗一个可以收二手物品嘅平台，所以咪抄晒啲唔用嘅沙煲晏餐出嚟咯。 啱晒啦！今个星期我正正请嚟圣雅各福群会介绍佢哋新嘅二手物品配对平台， 而我就请嚟长春社嘅代表教你认识社区树木。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天水围天爱苑爱潮阁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了，请居民按照工作人员的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 言不自由，自我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大希腊。 时间来到傍晚的6:41，回到来自由风，自由风节目继续有陆宇光和大希立在这里。大希立你好。 你好。 这一节想跟大家讲一下关于防疫抗疫基金里面的物业管理业界的一个津贴。其实就政府就预留了18亿多，就给物业管理界就做这个抗疫的支援计划。可以就是每名的前线物业管理的员工就可以每个月拿到港币2000元，咁又为期咧最多5个月嘅，咁即系话总共咧成埋就10000元啦。咁而咧就系呢个嘅计划咧就系以物业咧作为单位嘅，咁即系话咧一个合资格物业咧就可以去到为咧喺呢栋物业里面嘅物管员工去到申请呢个嘅抗疫津贴。咁但系咧就系申请嘅方法咧就系由呢个物业嘅物管公司啦，又或者是业主组织呢去到申请的。咁所以呢就是都要靠返呢物管公司呢同埋呢个嘅业主组织呢去到为呢就是相关嘅物管员工呢去到申请呢个嘅防疫津贴。咁近排呢就有一啲嘅工会啦，咁就话收到一啲嘅求助个案啦。咁就话呢係呢啲嘅物管员工就同佢哋讲返，就话佢哋所属嘅物管公司就唔肯呢就为呢啲嘅员工申请呢个抗疫津贴。咁就亦都有唔少嘅一啲嘅调查啦，咁啊譬如係70%係保安啊，30%係清洁行业啊，咁亦都有啲呢係外判员工嚟嘅。咁佢哋所讲返呢就话物管公司呢就已经同佢哋讲话唔会帮呢啲外判员工呢去到申请㗎啦。咁变咗呢就係呢啲嘅抗疫嘅基金呢就本身就为咗呢啲嘅前线嘅物管员工去到而设啦，希望俾啲资助佢哋啦。咁但就因为呢公司或者呢係业主组织就唔肯为佢哋申请呢而令佢哋冇咗呢嚿钱啦。大希立。 咁都要了解一下点解嗰啲公司呢就会即係帮到员工佢都唔做咁。可能佢有佢嘅一啲好特殊嘅原因都唔定，啱啱可以聽下即係兩方面點睇啦。不過我睇到咧就係呢啲員工多數係一啲外判嘅，個職位多數係保安同清潔，這個可能同呢個性質唔知會唔會有關係。即係啱啱我哋睇下啲工友嗰邊佢哋會覺得係咩原因，明明可以向政府申請幫到呢啲員工都唔做呢個動作，點解咧？即係咁樣。 其實早前咧喺四月尾咧，咁啊政府咧就就住呢個嘅物管支援計劃咧，就做咗一個優化嘅安排嘅。咁就話咧係為呢啲要提交申請嘅物管公司啦、業主組織咧，就可以咧就為每名成功申請嘅物管員工，就係、是、發放咧就係、是、呢、這個每個月港幣100蚊嘅行政費用。咁如果嗰個物業公司咧係為呢個員工係申請5个月嘅津貼咧，換言之咧就可以政府就會為呢個物管公司俾翻500蚊嘅行政費用咧俾佢啦咁。咁咧就其實就希望咧就鼓勵啲物管公司啦。 即係佢就俾100蚊佢都唔肯做，咁啊點解咧？ 係啦，本身個原意呢個行政費用嘅補貼咧就希望政府希望鼓勵嗰啲物管公司咧就為啲前線員工咧去到申請呢個資助嘅。咁但係好似個結果咧都仍然。是工会去调查回来或者收到的个案就是物管公司都仍然是不愿意为员工去申请这个抗疫津贴，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是的，所以我大家都要访问一下，一定是个关系很疏离，所以可能会出现这个问题。 是我们的电话是18723111，咁唔知听紧节目嘅听众有冇啲就系清洁行业同埋咧就系保安嘅行业咧？咁你哋所属嘅物管公司有冇帮你哋申请呢个政府嘅防疫抗疫基金咧？咁啊有申唔申请到咧？佢哋肯唔肯做咧？咁又或者调翻转，你系物管公司嘅代表，其实做呢啲嘢啊有冇咩嘅困难咧？吓都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或者你系业主组织嘅代表啊，做呢啲嘢有冇咩嘅困难咧？欢迎打嚟18723111同我哋倾下吓。咁呢个时间咧，我哋请嚟系劳工界嘅立法会议员梁子荣啊。梁子荣你好， 系啊，梁生 系 啦， 系嗱，你哋都系做咗啲调查啦，咁就问咗啲物管嘅工友啦，咁究竟咧佢哋嘅公司有冇帮佢哋申请呢个嘅抗疫津贴嘅？咁结果得到啲咩嘅结果咧？ 我哋得到嘅結果咧，就係、是、我哋今次其實計上次我哋有超過1700个工友向我哋求助之後咧，喺之後即係政府推出一個優化措施啦。咁之後我哋再係收到咧，多431个工友咧向我哋求助嘅，當中咧其實有40%嘅工友回覆咧，就係話佢哋工作地點咧嗰啲嘅物業管理公司咧就決定唔幫佢哋申請。咁其實最主要原因咧，因為而家個計劃只係俾一啲嘅物業處所入面從事清潔啊或者保安嘅員工嘅啫。咁但係如果係嗰啲清潔或者保安咧，唔係直接聘用係喺個物業管理公司當中嗰個情況咧，佢係申請唔到嘅。咁所以之前嘅計劃咧就佢哋受惠唔到。政府之後就推出個優惠措施咧，就俾喺一啲咧物業處所上面嘅租户咧。佢哋從事清潔啊，或者保安咧，都可以落翻去咧佢哋嗰棟嘅樓宇當中嘅物業管理公司咧，就幫佢哋申請。咁但係呢個好轉接，因為又唔係直接聘用嗰班嘅工友，咁所以如果要物業管理公司去幫佢哋一啲唔係佢直接聘用嗰啲嘅工友去申請嘅話，其實就涉及到好多嘅程序啦，因為填嗰份表其實都涉及好多嘅個人資料啦，咁又要係每個月都要係攞呢啲資料，包括就係佢究竟翻工有冇翻足啊，佢嗰個係咪嗰度嘅員工係做緊嘢啊，每個月都要做嘅，咁所以如果就算政府而家話俾翻嗰啲物業管理公司有每個人100蚊嘅行政費，連續每個月你幫佢申請嘅話咧，就總共有500蚊咧。好多物業管理公司咧都唔肯去做，呢個其中一個原因啦。第二個原因咧就係因為嗰筆錢咧係要先由政府度落咗落去嗰個物業管理公司個户口嘅。咁然之後，物業管理公司户口又要喺佢户口當中咧做自動轉帳咧，就過翻俾嗰班嘅員工。咁所以當中咧又涉及到咧，就係又要攞嗰班員工嘅銀行户口啊，嗰啲資料啊，每個月又要再同銀行去對數啊。咁然之後又要去揾翻嗰啲嘅員工咧，去簽名作實收咗嗰筆錢咧。咁所以好多物業管理公司見到咁繁複咧，就決定就唔幫佢哋去處理。咁所以而家嘅情況就係咁複雜咯。 嗯，頭先你講個情況就係咧嗰個嘅物業裡面有其中一啲處所。佢又嗰個處所咧，又請一啲嘅保安清潔嘅員工，咁所以咧，你要去物業嘅管理公司去為個別處所嘅物業管理員工咧去申請埋津貼咧，就會轉接咗啦，係咪啊？ 係好轉接嘅而家，咁所以仲有啲仲轉接啲嘅就係、是。 有啲咧佢就唔係喺嗰個物業處所開即係租用嗰啲嘅公司嘅，有啲就係佢因為而家成個嘅清潔同保安全部都係外判制度嘅，咁有啲嘅外判清潔同外判保安咧就會派員工咧去唔同嘅地方去工作嘅，咁譬如銀行啊。一啲嘅屋苑啊，有機會佢哋做佢叫走盤啦，即係替工啊、替價咁嘅情況。咁所以佢可能喺嗰隻處所咧，即係一個月可能翻四日到，咁去到另一個處所又翻四日，佢都唔知究竟去邊一個工作地點咧，嗰個物業管理公司去申請。咁咁轉折嘅話咧，嗰啲嘅物業管理公司咧，亦都唔肯啊幫佢去申請啦，有咁嘅情況啦。咁同埋本身佢哋自己受聘嗰啲公司咧，因為太雜啊，佢去到唔同即係嘅地方去安排啲員工工作嘅話咧，佢就要逐個逐個去同嗰啲嘅工作地點嗰啲公司咧。去聯絡，咁所以咁繁複之下咧，咁變相就令到嗰啲嘅物業管理公司咧都唔肯去做，咁同埋仲有一樣嘢就係因為嗰筆錢落咗去物業管理公司之後咧，嗰筆錢入咗帳又出帳嘅話咧，好多物業管理公司覺得就係我要去解釋翻呢條數去做翻一個財務匯報嘅話咧，可能又影響到佢哋嗰個嘅情況，咁所以佢哋就索性就算你有100蚊即係俾我行政費，我即係嗰啲管理公司都費事幫你申請啦。咁佢只係為咗自己員工就算數啦。 其實政府做呢個政策咧，就想幫到一啲即係基層嘅工友啦，即係咁樣。咁但係公司咧，如果你話唔係咁繁複，或者個情況唔係咁複雜咧，咁佢應該就都願意去做啦。一方面就即係幫到啲工友，但係現時雖然咁複雜嘅情況咧，你俾埋所謂100蚊行政費，佢都唔做。咁呢個咁嘅僵局喺你哋嚟講，你覺得應該？有咩辦法又可以公司方面願意做，又使到工友可以得益咧？ 所以就其實而家只係局限咗物業管理公司嗰度嗰班清潔同保安嘅啫。其實仲有好大量嘅清潔保安而家都未受惠嘅，包括就喺學校嗰度嘅員工啦，佢又唔納入呢個計劃啦。有啲係地盤工作啲員工啦，又唔納入呢個計劃入邊啦。咁仲有一啲就係可能喺醫院啊，或者喺一啲可能佢兩層樓冇兩層樓高嗰啲貨倉咧，其實都唔納入去嘅。咁所以既然咁轉折，其實政府當初點解要咁樣做？其實佢就考慮緊就係將所有嘅物業管理公司咧納入去嗰個物業管理監管局核下，係做一個登記。咁但係你唔可以將兩樣嘢撈埋一齊嚟做啊嘛。如果你要將啲物業管理公司納入去嗰個登記制度嘅，咁你用其他方法，就唔好用呢一個防疫基金咧，去鼓勵或者係令到多啲嘅物業管理公司去做登記。咁既然咁樣出咗咁嘅情況，其實就最好就係你將個計劃你俾個人申請，或者你將呢個計劃咧交翻俾而家嗰啲嘅清潔公司或者保安公司，佢哋外判嘅，咁直接幫佢哋嘅員工去申請嘅時候，咁咪可以完成咗個工作咯，又唔需要咁繁複，其實就直接係幫到嗰班清潔同埋保安員工，其實係最簡單嘅方法㗎啦。或者如果都係唔得嘅，咁你咪用個人名義申請，佢個人去交表嘅時候交翻俾政府，咁咪解決曬所有問題咯。 嗯，頭先我都有講咧，就係關於今次呢個計劃嘅申請資格咧。就是以物業做單位嘅，即係講緊私人住宅啦，商業大廈啦，咁呢啲嘅地方咧，一棟一棟大廈嘅物業啦，就作為單位，就讓呢個物業管理公司或者業主組織咧去到申請嘅。呢、這個情況會唔會都令到你頭先講，譬如外判嘅清潔工、外判嘅保安員，咁就因為佢唔係佢所屬嘅物業管理公司嘅申請嘛，而係大廈嗰個物業管理公司嘅申請嘛，就變咗咧，可能係漏咗呢一批人啦，就或者令到個申請繁複咗啦，係咪咁咧？ 正正就係咁樣啦，本身就個屋苑可能外判咗俾物業管理公司，物業管理公司咧又外判咗俾一間嘅保安公司，同時又外判俾另一間嘅清潔公司，咁有機會亦都會判上判嘅。嗰陣咁轉接嘅情況之下咧，令到個計劃咧就十分之複雜。除此之外咧，其實原本嘅計劃咧，佢哋嗰陣時去諗嘅時候咧，即係諗住係物業嗰個嘅情況嘅啫，但係佢未包含埋其他非物業處所工作嘅清潔同員工嘅，所以到而家今時今刻咧，其實政府都仲未有一個方案咧，點樣解決一啲係非物業處所入邊工作嘅清潔同埋保安員工咧，佢哋都仍然係未能夠參加呢個計劃咧。 係攞到嗰10,000蚊嘅防疫抗疫基金嘅。 嗯，咁但係我又從政府嗰個角度去諗咧，如果係容許個人去到申請嘅時候，咁可能又要去到證明佢係受聘於一啲嘅物業管理公司啦。又或者係如果佢係一啲散工啊嚇，亦都係嗰個計算方法亦都係非常之複雜嘅喎。咁或又或者係冇一個即係一個官方嘅名單去到統計緊香港有幾多嘅一啲清潔工啊咁樣。咁呢個都可能係一個要證明佢個真係一個清潔工咧，可能都係一啲問題嚟喎。 所以本身政府當初推出呢個計劃嘅時候咧，其實都係諗嗰個嘅受惠人數嗰度或者受惠嗰個範圍咧，其實都諗漏咗，或者係過分簡單嚇，以為淨係得物業嗰度有清潔同保安，但係佢唔知道原來全個香港其實清潔同保安咧係各行各業都有咁嘅情況，同埋因為有外判之下咧，令到個情況更加係複雜。所以如果政府要解決問題嘅，其實亦唔係太複雜嘅。咁佢如果係而家佢三無大廈個情況都一樣嘅，佢如果冇業主立案法團。冇業主委員會，亦都冇呢個管理公司嘅，咁佢都係容許個人申請，咁佢揾翻其中一個業主啊，證明到佢喺嗰度工作，咁都可以申請到嘅。咁所以如果而到咗呢一刻嘅話咧，要解決呢個問題嘅，咁你咪容許佢用個人申請，咁佢翻翻去公司嗰度係做一個蓋印，同埋因為通常佢哋都有強積金供款嘅呢班嘅工友，咁所以你再加埋強積金佢哋嘅供款嗰度去處理嘅話，其實就有雙重嘅認證之下，其實都可以係知道嗰班係咪從事清潔同埋保安嘅員工咯。 咁其實個申請期咧都未完嘅嚇，咁其實延長過嘅，咁延長去到咧今個月嘅月尾嘅，咁以你所知，其實個申請狀況係點咧？ 而家嘅申請狀況都係頭先我哋正嗰個調查，就係有四成就已經係佢哋好清楚，就係佢哋工作嗰個地方嘅物管公司已經話咗係唔會嚇幫佢哋去申請啦。咁同埋有啲嘅物管公司根本都唔知道原來個計劃已經優化咗嘅，佢唔知道原來除咗係自己直聘嘅員工咧，其實都可以幫下佢哋一啲非直聘喺個處所入面工作嗰啲嘅員工嘅。另外就係政府嗰陣時再講嘅就係可以呢次嘅話咧，無論你全職啊或者兼職啊，甚至替工都受惠。咁所以其實喺推出優化嗰個方案之後咧，其實喺嗰個坊間當中知道嗰個申請嘅情況咧，其實都係唔清楚嘅。咁搞到就係現時好複雜，甚至咧我哋收到一啲個案咧，有啲工友問到下面嘅物業公司可唔可以幫我哋申請咧？即係又問自己公司，又問下面嘅物業管理公司咧，令到嗰啲嘅管理公司啲主管覺得好煩咧，甚至有啲員工係因為咁樣而被解僱都有咁嘅情況。 有冇同政府溝通就話希望可以點樣去改，或者係需唔需要再延長個申請期咧？ 我哋4月26号就见过民政事务局局长陈积志，咁然之后去到5月11号呢亦都约见咗行政长官办公室啊陈国基主任嘅。咁上个礼拜都希望呢再约见啊陈积志局长再讲呢个情况，咁但因为今个礼拜佢又比较忙，就未有时间约见，我哋都仍然系同啊陈积志局长呢去沟通可唔可以再安排另一次嘅会面呢，再商讨呢个情况睇下点样去解决嘅。 好啊，唔该晒梁子荣，多谢你吓， 唔该晒， 多谢晒，好。 梁子荣就系劳工界嘅立法会议员嚟噶，咁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1，18723111。听紧嘅听众有冇啲都系物业管理业界嘅朋友咧？就系包括系保安啦、清洁啦等等，系咪即公司系咪都有为员工咧去到申请呢个嘅抗疫津贴咧？欢迎打嚟18723111同我哋倾下噶。电话旁边有邓先生喺度，邓生你好， 邓生系， 系你好啊 Sir。我话做紧保安员嘅，就喺学校咧，系学校外判嘅，中学嚟嘅，外判公司。不过我哋保安公司，我追佢两个月，佢都话冇得申请，佢叫我哋自己去上网抄呢个点样申请，俾个 number 佢，我都唔知点申请。我哋长者嚟嘅，我今日都70岁啦，已经。去变咗学校都冇得做啦，今日已经开始冇得做啦。咁我哋申请唔到，那个政府嗰啲林郑特首话可以享受，我哋第一次又已经冇啦。咁第二次我话有180,000保安清洁都可以享用嘅，我哋又唔知点嘅途径去申请，保安公司又话申请唔到，咁我哋唔知点搞咧 兩位唔知點樣幫我哋 咧？其實政府喺三月中咧就係講過優化計劃嘅，咁就話希望涵蓋埋專上院校啦，同埋非官立學校承辦商嘅清潔工同埋保安人員嘅。咁但係就細節咧係未有嘅嚇，咁會唔會就可能都要等一等？就係究竟係呢啲嘅處所嘅員工啊，即係包括清潔保安啦，點樣申請法，可能要等日等多一等啊？ 系啊，陆 Sir， 我哋做到今日70岁，变咗学校即系外判工，70岁就唔请噶啦嘛，保安。咁样我哋点样申请嘅途径，点样申请咧？ 嗯，咁就可能要等政府嘅即系安排啦吓。好多谢晒邓先生嘅电话啦吓。咁的确咧，咁今次咧喺个政策嗰个嘅推行嘅过程咧，咁梁志荣都认为好似有啲嘅即系譬如概念上或者执行上系， 即系原先佢都冇预计要包呢类嘅，后屘想包翻落去啲细节就未出。 系啦，可能系咪即系有啲嘢系谂得未够周详咧吓？咁而家申请期咧系暂时系去到5月31号嘅，咁究竟啊会唔会话即系仲有啲优化嘅空间咧？咁嗱，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听一节7点新闻先。 形容发言人汪文斌话：中国一贯积极履行有关国际法义务。汪文斌话：中方向来积极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嘅国际体系，同埋以国际法为基础嘅国际秩序。中国作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重要涉海公约缔约国，一贯是积极履行自身义务。他促请有关国家不要戴有色眼镜，进行毫无根据的指责，搞小圈子，挑动阵营对立，才是真正威胁建构和平稳定合作的海洋秩序。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地区，同时广阔低压槽为南海北部和华南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下午部分地区录得超过5毫米雨量，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有几阵骤雨，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报告一些塞车的消息先。较早前就油麻地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在女童军总会对开桥面慢线发生过意外事故，不过意外就很快清场，但是仍然是塞车的。龙尾就去到东九龙走廊近住新山道。受到较早前的意外事故影响，现在沿着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由女童军总会一路去到东九龙走廊新山道都是车多行车缓慢的，塞紧车的你要忍耐一下了。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就塞到铜锣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冇咁塞车啦，而家龙尾喺桥面灯位后少少。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因为受到之前加士居道天桥嘅意外事故影响比较塞车，龙尾去到新山道。加士居道渡船街过海龙尾就果栏，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喺沙福道，龙翔道龙尾摩士公园，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去到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咁远噶。将军澳隧道去这个将军澳方向咧，九龙入口仲系多车，龙尾去到九龙湾验车中心。其他嘅路面交通情况，清水湾到牛池湾段仲系交通繁忙嘅，下行去坪石方向，龙尾喺圣贤中学。龙翔到去观塘坪石至钻石山嗰段都系多车，而窝打路到尖沙咀近住亚加老阶段嘅快线有啲紧急维修封闭咗嘅，经过小心啦。新界咧而家大埔公路沙田市中心段仲系多车，去上水粉岭方向，咁由乡事会路啦，由呢个沙田乡事会路一路去到城门隧道公路美城苑段都系多车，另一条龙尾就去到大围嘅美田路，屯门公路元朗就净系新墟一段比较繁忙少少。安全车速报告有将军澳宝林北路消防局去翠林村。最后食安仔提提你，饮水饮到闷就可以加柠檬、鲜果、薄荷叶，咁就好味又健康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老婆，咩事啊？ 翻咗成日工，翻嚟仲要做家务，好攰啊！ 用雇员再培训局嘅 ERB 家居服务流动应用程式，揾专人帮手啦！ 哇，有齐清洁、煮食、陪月、照顾长者同小朋友服务， 一个 app 就揾到接受过 ERB 专业培训嘅助理， 仲免行政费添！即打182182或浏览 erb.org 了解多啲啦。 人之所以为人，究竟点解？ 荀子话：因为人有思维，能辨是非。 礼记话：因为人懂得礼仪。 现代科学家就话：因为我哋身上有一半都系 细菌。 人体菌群系同人类身体并存嘅一种微生物，数量比人嘅细胞仲要多。到底呢啲菌是敌还是友？ 电视纪录片《细菌神医》，今晚11点，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天水围天爱苑爱潮阁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了，请居民按照工作人员的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大希腊。 时间是晚上的7:09，自由风，自由风讨论紧防疫抗疫基金底下的物管支援计划。咁计划咧，原意就是要为合资格的物管人员，即是讲紧清洁工和保安员咧，就提供每个月2000元的津贴，总共咧资助期咧就最多5个月嘅。咁但系咧嗰个申请的单位咧就是物业啦，即系无论是私人住宅或者商业大厦，咁啊以物业做单位啦。申请者咧就要是物管公司或者是业主组织，就为呢啲嘅物管员工咧去到申请嘅。咁而家工会咧就接到一啲嘅求助，就系话咧，咁佢所属嘅物管公司咧就冇为佢咧就系申请呢个嘅抗疫津贴啊。咁各位听众点睇咧？欢迎打嚟18723111同我哋倾下。咁而家电话旁边咧有位听众黄小姐喺度，黄小姐你好， 黄小姐， 阿陆生大生， 系，你讲一声，请讲。 我自己本身咧就系做紧单栋式嘅物。楼宇的外判清洁的。 是。 那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政府要搞到这么复杂。大家都是 做清洁的前线，但是其他其他人地都攞到钱，但是我地到现在都是没有的。那好彩我今晚听到这个消息，我才知道原来是政府是这样对待我地这些外判的清洁员工。那其实不太复杂的，每一座大厦他地有业主立案法团，他业主立案法团他地自己是可以话返地你政府听的嘛。 嗯，你以你了解这栋你个工作那栋大厦有没有物管公司或者业主组织的？ 有 的。 但是到现在都是未有消息，原来是政府。你其实官员究竟在做什么？ 那你有没有问过相关的机构？我不知道是物管公司还是业主组织。 我们搞紧的，他说 有搞紧的。 是啦，那我我想讲回我自己这几个月之内的经历，我们真的很惨。为什么呢？包疫很再紧要的时候呢，我4晚没回过家，我是在后楼梯那里来睡觉。因为啲大厦是这样爆，我回过家，我因为我家之人，我怕传染到他们，因为我们太高危了。跟着我们的防护所有的东西我们自己要买卖。还有大厦里面的业主他会告诉我啊，我们中了怎样怎样。那我就会即特别去帮他们去处理他们 的东西，还有呢我都会负责去帮他们去买药物，去排队去买药物，买他们需要买不到的东西，叫他们不要出去，大家去保护大家不要出去。因为我们自己我们付出了这么多，为什么政府会这样对待我们呢？还有因为我自己做的那座大厦真的有一个老人家中了而死亡，要由早上早等到夜晚政府才会有人 食環署先會嚟搬到走。但係我都問過當時嘅政府部門某個部門，我話咁可唔可以幫我 call 翻食環署？叫佢上嚟要清潔翻啊！因為啲業主真係好擔心噶、哦，依一刻我哋真係好慘噶、哦，冇啊！政府都搞唔掂，你睇，我哋要由朝頭早到夜晚到今晚都唔知執唔執到執唔執到走，咁政府點會去理到你哋啊 okay, 你知唔知嗰一刻我自己幾慘啊？我要去面對呢個風險，我唔知我自己即係點樣去繼續去。都是这样自己觉得我死就死啦、想知为了大家我都是自己去拿着啲消毒药水去喷去抹。 OK， 好多谢黄小姐的电话啦，好明白啊黄小姐的处境啊，即是在疫情期间呢清洁工咧的确系一个 付出咗好多， 付出咗好多啦，亦都系一个好高危嘅一个工作啦。佢可能亦都要接触好多住户嘅垃圾啊，吓或者系好多环境都有机会咧就受到感染啊。咁亦都可能系面对头先阿黄小姐嗰啲嘅处境啊。咁所以咧，原意咧即系呢个嘅防疫抗疫基金咧，都系希望咧就为呢啲嘅清洁工啦、保安员啦，就做一啲嘅支援嘅。咁所以就而家嗰个情况都。唔係咁理想啦，可以話都可能有啲人認為唔係咁理想啦，因為其實原本咧呢個物管行業咧係有18萬嘅從業員嘅，咁相信咧有受惠嘅人數有18萬啦，咁就去到上個月底原定咧就係一個截止嘅申請期啦，而家就延長咗啦，咁之後批出嘅申請咧就只有係3萬人受惠啫，咁變咗咧係都有啲人都會覺得咁點解申請宗數咁少咧？係咪就係啲物管公司或者業主組織冇為呢啲嘅員工去到申請咧？ 其實今次呢件事咧，即係除咗係我哋睇緊成個程序啊，或者政府嘅估計嗰度咧，可能需要有啲重新佢哋嘅定位之外咧，都睇到我哋喺疫情下邊咧，除咗各方面都受到打擊之外咧，有啲我哋平時好冇留意嘅工作崗位嘅人士咧，係其實對個社會嘅貢獻好大。即係我哋其實應該就喺成個政策的安排裏面咧，多啲考慮依啲基層嘅人士佢哋嘅工作啊，或者佢哋對社會嘅貢獻。 好，休息一陣，我哋轉頭講講其他題目。 因進行坪洲發射站重建工程，香港電台第六台轉播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香港之聲嘅大氣電波廣播服務，即係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臨時發射天線系統提供有限度服務。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嘅7:16啦，咁继续自由风节目，有陆宇光同埋戴希立喺度啦。咁戴希立啊，呢节咧想同大家倾一倾咧，就政府架构重组啊，咁就提交咗方案啦，政府已经提交咗方案咧，咁就系俾立法会啦。咁立法会已经成立咗一个嘅小组啦，咁去到审议咗咧，就系呢个嘅架构重组嘅方案啦。跟住落嚟咧，就喺今个礼拜5月27日咧，咁就会有一个嘅人事编制小组委员会嘅特别会。而咧去讨论人事编制嘅改动啦，咁另外咧亦都会喺6月10日咧就去交俾立法会嘅财委会咧，去到咧就系处理通过咧就有关嘅财政影响嘅项目，同埋咧6月15日咧就会喺立法会大会嗰度咧就系去到表决呢个嘅决议案嘅。咁好啦，咁讲翻嗰个政府架构重组嘅方案啦，咁就由现届嘅政府嘅3司13局咧就变成咧系3司15局啦吓，咁并且咧亦都 係吸取咗行政長官當選人李家超嘅建議咧，咁就會增設三名嘅副司長啦。咁亦都講到咧，係其實嗰個嘅架構咧，就將會咧就增加咗一啲嘅問責官員啦，亦都會增加咧唔少嘅一啲公務員嘅編制啦。咁早前咧就喺立法會咧就進行咗兩次嘅小組會議啦。咁但係啲議員咧就係關注到其實首先呢個架構咧就頭先都講啦，增設咗副司長啦。副司長嗰個嘅角色究竟係點咧？嚇，增設咁多嘅問責官員嗰個嘅情況啊，嗰個嘅工作嘅流程啊，負責嘅範疇又會點樣分工法咧？以及咧就係亦都有啲議員關注咧，究竟新增咗係57名嘅公務員去到支援咧呢個嘅架構重組嘅方案，咁又係咪都有啲太多咧？有冇削減嘅空間咧？咁有好多呢啲嘅問題問過嚇。 咁我哋一轉個話題，就由五個月每個月2000元啲基層嘅一啲員工佢哋嘅津貼咧，就跳到今次咧就係喺我哋管治班子裏邊咧最高級嘅問責官員同埋咧處長級嘅人士。咁呢個人士就其實好少嘅啫，即係如果今次呢個重組咧，理論上咧就要增加嗰個問責官員咧就係13個啦，咁咧處長級嘅人士，雖然呢啲都係好高人工噶啦，就57個嘅，咁即係加埋就70個人。咁當然呢個係對香港都好重要，因為牽涉成個管治嗰個效能嘅問題。咁依家帶出嚟個問題咧，就係話嗱個架構就要就咁樣啦。咁要擺啲人落去，咁究竟要擺幾多個官員落去咧？咁有啲議員咧就關心係咪擺得多過頭？就即係咪有精簡嘅可能性咧？咁有啲人就關心嗰啲職位開咗出嚟之後，佢個工作清唔清楚咧？即係咁樣。但係除咗呢兩個問題之外，仲有冇其他嘅問題我哋要考慮咧？咁我哋都可以聽下啲立法會議員佢哋點睇。 OK， 好。咁我哋而家就問一問一位立法會議員啦，亦都係咧立法會呢個研究政府架構重組方案相關嘅小組嘅委員會成員啊，張欣宇啊，張欣宇你好。 阿张宇，系你好， 你好，你好， 你关注到架构重组嘅一啲咩嘅问题咧？ 嗱，其实我喺呢个架构重组方面咧，我主要有两个问题，我系特别关注嘅。除咗头先大家主持有提到嘅，其他好多议员都关注啦。咁一个咧就系、是、个架构重组当中咧，其实一个重点咧就是分拆咗呢个运输同埋房屋局啦。咁我自己本身专业都系工程呢一方面，所以我对呢一范都系比较着紧嘅。咁其实大家都理解啦，个房屋规划同埋个发展，即系发展局个工作咧，其实好紧密嘅。你前期嘅个土地规划啊、供应啊，包括公务工程咧，咁呢啲咧就系暂时由呢个发展局过去处理啦。而兴建供应房屋咧，就系房屋署。其实根本上呢个系一条流水线上面咧，唔同阶段系一件事嚟嘅。咁好多程序上嘅嘢咧，系可以同时进行啦，去加快个流程啦。例如你喺土地规划嘅时候嘅中期，已经系可以开始做呢个房屋设计嘅。所以原本最理想咧，就应该将呢两个功能去合并嘅。咁不过咧，其实呢个咧都有个现实嘅困难嘅，因为其实而家发展局佢嘅部门规模咧，基本上系所有即系如果你数呢个部门嘅数量啦，其实喺所有嘅政府嘅政策局当中咧系最大嘅。所以呢度现实上有个困难。所以如果新一届佢财政司嘅副司长呢个职位咧，其实如果佢嗰个焦点系摆喺点样去领导呢个发展局、房屋局同埋运输局下面咁多嘅政府部门一个协调，或者系即系去根据翻一个目标去问责咧，咁呢样嘢咧系有一个咁样嘅需要嘅。咁但系呢样嘢喺嗰个暂时喺个政府俾我哋文件当中咧，我哋睇唔到呢一个财政司副司长佢个分工究竟系点样咯？呢个系其中之一。咁另一个咧就系、是、其实都好多市民系关注嗰个律政司嘅副司长啦。咁我自己當然都唔係司法方面嘅專才，咁但係其實絕大多數市民同我一樣都唔係呢方面嘅專才嘅，所以更加係需要同埋希望政府同我哋清晰去解說，其實呢個律政司副司長嘅職位究竟嚟緊會同個司長係點樣去分工啊？因為其實我哋睇翻律政司嗰個架構咧，佢下面嗰七位專員個感覺上個分工而家係好清晰嘅，即係同我哋頭先所講財政司下面咧發展局啊、房屋局啊，其實佢哋處理嘅嘢咧係一個流水線上唔同嘅嗰、那個階段咧，係感覺上唔同嘅。咁除非政府話原來其實財政司入面嘅唔同專員之間都係好似 律政司下面唔同嘅專員之間都係同財政司、政務司一樣，有咁多嘅需要互相協調啊、統籌嘅工作啦，或者有啲咩新嘅工作要交俾律政司啦。咁否則嘅話咧，我哋而家就係都係睇個文件咧，其實都唔係好理解點解需要一個律政司副司長嘅呢個崗位咯。 嗯，嗱，你所屬嘅研究小組咧都開咗兩次會議啦，嚇。咁其實喺會上面咧，就係大家有冇都去到聚焦去到討論副司長嗰個角色咧？咁究竟佢係真係司長嘅副手啊，定係可能會做一啲另外一啲嘅政策啊，嚇，可能跨局嘅政策嘅一啲統籌角色咧？咁佢嘅問責嘅方向又會係向司長？定係向特首係匯報咧？咁呢啲問題咧，咁其實政府嘅官員啦，喺會上面嘅回答，令你有冇滿意嘅地方咧？ 嗱，我諗喺財政司嗰一部分咧，其實政府係都講得係比較清晰少少嘅，咁都財政司副司長佢哋都肯定啦，係會喺嚟緊嘅房屋發展啊嗰、那個公務配套啊呢方面，同埋都會成立翻一啲專責小組，咁係會做翻個跨局嘅協調同埋個統籌嘅，亦都會有啲目標去問責。咁呢樣嘢咧，我聽完咧，我覺得係清晰同埋會理解啲咯。咁但係即係都好得意嘅地方，呢啲都係公開嘅啦，就係喺個會上面咧，其實當我哋問到呢個律政司副司長嗰陣時咧，咁政府方面嘅回應係話咧，喺個會上面咧，佢哋就不會回應嘅，佢哋會去呢個嚟緊嘅人事編制小組先去再回應。咁呢個就一個比較有趣嘅回應啦。 啊，張議員啊，我就聽你一路咁講，因為我冇跟足你哋議員嗰個討論啦。咁你正話即係比較關注嘅問題咧，就即係西方。成日有講三 mile 啦，即係話，即係佢即係個 refocus， 咁係邊三樣嘢？一個就係嗰個政策焦點嘅調整啦。咁因為咁咧，你就自不然產生咗一個組織嘅調整啦。然後因而組織調整之後，你個流程亦都會調整啦。咁而呢啲嘢咧，到最尾咧，就變成咗係要開幾多個位，同埋擺啲咩人落去嘛。即係成個成件事就係咁樣嘅。咁你即係話就講緊啲副司長啊，你而家講緊副司長其實都係淨係中間一嚿嘅啫，嗰個就係組織重整裏面嗰啲職位清唔清楚啊，佢做咩嘢啊？咁嗰個就牽涉後面嘅流程啊，即係我哋而家睇呢個問題。咁呢度咧，裏面你哋而家開始就比較關注咧，除咗係個工作嗰個性質之外咧，一個就關注咧人使咗咁多啊，有冇精簡嘅問題啊？即係我大約。會估計你哋討論係呢個部分，但係我諗咧，即係唔係淨係錢嘅問題。我諗我自己都關注有兩個其他嘅問題，我唔知道你哋有冇討論，即係今次個構成組裏面一個咧就係、其實幾有趣嘅，就係、如果你開咁多位，佢當然如果有需要，我哋係要使呢啲錢啦。但係其實呢啲職位或者人，正如李家超即係後任特首講咧。就有冇 KPI 得噶？嗱，我一路聽到咧，嗰、那個 KPI 即係話一嗰啲指標，佢哋嘅表現指標咧，就講緊啲項目指標喎，整整下就唔係講緊啲人同個職位嘅工作嘅表現指標喎。咁究竟依家依個 KPI 嘅問題點樣發展？依個第一個我會關注嘅。 嗯。 第二個問題我更加關注咧，就唔好意思，即係我咁講，好似都得罪人。你突然間開多咗70個位，有13個咧。理論上是來自外邊的，有57個呢就來自公務員的提升，或者是即主要是提升啦。那我就要問了，因為我們現在希望公務員改革啦，問責官員有表現啦，那就要找人才啦。那現在多了成70個位，當然有很多人說廚房沒那麼熱，現在很多人都願意啦。那但我的問題就是說，你現在要找一些有心有力的人，你認為現在開多了70個位在外边入去的人是不是名实相符？在里面提升的人会不会鸡犬升天呢？ 这个呢就正正是除了本身、这个刚才说得很好，就是除了个位本身应不应该存在，那它是不是符合这个价值，对这个我们想推动的成件事有没有帮助，另一个就是你找不找到啱的人去做好。 没错啦，人是很关键的，不是只是职位嘛，是不 是？是没错，是啦，即是两方面都很重要的。那又这么说，我又觉得以香港我们一个700万人口这么大的一个城市，如果真的有心去找，那又不会说找不到十几个 出面嘅一啲人才去加入呢個政府嘅。咁但係當然啦，即係呢個佢哋將會承受嘅嗰個焦點同埋嗰個關注咧，就真係都相當之緊要嘅，因為始終係加咗咁多位，使咗咁多嘅公帑，要去即係、去 create 呢啲咁嘅職位啊嘛。 係，咁公務員方面咧，你又覺得點樣？ 不過要更正翻少少嘅，就新增嗰57名嘅公務員啦，因應架構重組新增57名公務員咧，就有8位係首長級嚇，其餘咧就係非首長級嘅。咁其實都包括一啲嘅行政主任啦、文書支援啦、司機啦，都有嘅嚇。 嚇咁，但係頭先講咧就13個，有可能唔止13個，因為原來有啲人會走噶嘛，即係你可能要補充嘅新人入去都唔止13個嘅可能。不過唔緊要，即係我哋睇下，即係究竟依個咁。但係啲將來仲有新家咧，譬如例如中央政策組點處理嗰度，可能你又需要人啦。你覺唔覺得公務員方面咧係即係有足夠依家現時我哋睇到嘅人咧，係可以去擔當呢方面嘅位置，同埋佢哋係咪有心有力咧？你覺得？ 咁頭先所講啦，咁其實要增加嘅首長級，即係相對嚟講，佢承擔嗰個責任係比較重要嘅一啲公務員啦。咁其實講緊係8個啦。咁我哋一個十幾萬人嘅公務員團隊咧，我又相信有心有力嘅公務員，咁要揾到八個出嚟，即係本身可能係已經係個首長級要再升級嘅，我又即係呢方面我又唔擔心我哋冇呢個人才庫，咁但係咧反而係即係佢哋一個點樣去選拔機制係可以揾到啱嘅人去做呢樣嘢咧，咁呢個就係都係對新政府嘅一個考驗咯。 即係個表現嘅 KPI 問題啦，又翻翻去嗰個問題啦。 系啊，系啊。 但有啲議員咧就話啊，其實新增57個公務員啦，咁啊同埋咧加埋呢啲嘅問責官員13名咧，咁每年嘅新增開支咧就係9400多萬啊。咁有啲人都認為係太多，要去削減啊。你同唔同意咧？ 所以呢、這個唔係話淨係睇一個數啊，係即係9000多萬係多定係少，而係翻翻去我哋頭先，我覺得頭先講個框架非常之好啦，就係我哋有一個點樣嘅政策目標。然之後架構上要點樣去重組，然之後去配合翻流程方面嘅一個變化，所以我覺得係要聚焦翻每一個位置，其實我哋究竟想佢做到一個點樣嘅功能？例如頭先我哋所講，我覺得財政司副司長同埋去分拆呢個運房局咧，我覺得佢係有一個合理性喺度嘅，本身咧亦都係即係我哋已經係大家係比較容易理解點解要咁樣去處理，但係某一啲嘅位置，例如頭先有提到呢個律政司副司長咧，咁真係。根據翻以後嘅資料，我哋係唔明白嗰個處理係點樣，而政府咧暫時都未有一個好清晰嘅解説。咁、 okay, 我覺得係要分開咁樣去睇嘅。 好，唔該曬張欣如， 多謝 你啊。張欣如咧就係立法會議員啦，亦都係早前成立嘅研究政府架構重組方案小組嘅成員嚟嘅。聽聽七點半新聞。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梁哲德报道新闻。本港新增250宗新冠病毒确诊，其中34宗是输入个案。太古城中心三期麦当劳再多3宗个案，涉及一个住在北角兆华大厦的家庭，包括一名2岁几的男童。另外，早前到过这间麦当劳的三母子，全基因分析显示。病毒和中環蘭桂坊酒店群組感染 Omicron BA.2.12.1.1 的64歲女子一樣，當局相信這間餐廳有爆發，已經到場取樣了解是否有環境污染。群組的另一宗新個案涉及一名39歲男子，住在柴灣已婚警察宿舍一座，曾經在今個月14號到過群組的65歲男子工作和居住的船廠探訪，期間有傾談，沒有戴口罩。本港新增250宗的確診，學校呈報多18宗陽性個案，涉及13間學校的16名學生和2個教職員。九龍塘國際英文幼稚園有6宗個案，其中4宗來自同一班，衛生防護中心懷疑課室有爆發，2個班別需要停課至到今個星期五。中心傳染病處首席醫生歐家榮說，有關班別只有5-6成的學生接種了1至2針新冠疫苗，同一課室有5名教師任教。 其中只有一名教師檢測呈陽性，評估感染群組只局限於課室，中心建議消毒課室，有關學生要暫時留在家。歐家榮說，確診教師上個星期五有輕微上呼吸道症狀，快速抗原測試呈陰性，在進行核酸檢測才證實陽性。他提醒，即使只是有輕微症狀和快測陰性，亦都不應該上學。馬鞍山新港城 L 座晚上6點起颶風強檢，受檢人士要在晚上11點半之前接受檢測，政府的目標是明天大約上午9點完成。任何在今個月的18號至到今日期間曾經身處新港城 L 座內超過兩個鐘的人，要在今個星期四或者之前強制檢測。地政總署設立熱線電話2231-5955，俾受檢測宣告限制之下的市民查詢和求助，社署亦都會為受影響的居民提供協助。南韓聯合參謀本部說，兩架中國軍機和4架俄羅斯軍機今日一度進入南韓東部的防空識別區。聯合參謀本部說，兩架中國轟六轟炸機當地時間今早7點多從利於島，即是中國叫的蘇岩礁西北方向126公里進入防空識別區，之後飛至東部的海域，再從北部離開防空識別區。中國軍機其後和4架俄羅斯軍機，包括兩架圖-95轟炸機和兩架戰機會合，再次進入南韓防空識別區，上午10點多離開。聯合參謀本部又說，到下午3點多再次探測到4架中國軍機和兩架俄羅斯軍機在防空識別區周邊飛行，未有進入南韓的領空。在天氣方面，預測是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氣温介乎24至27度，吹和緩東至東南風，初時離岸風勢清勁，展望隨後兩三日有幾陣驟雨，下週初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現在氣温25度，相對濕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啦，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只系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都系畅顺噶。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接近康庄道桥面；而加士居道同埋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以及过海的车龙咧，仲系比较长噶。因为较早时咧，加士居道天桥近女童军总会曾经有意外啦，虽然清咗场，但系车龙未消散得晒噶。而家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同埋过海方向嘅车龙啦，龙尾系接近浙江街。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接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比较长，排到落去观塘绕道近丽业街。路面情况在九龙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至到牛头角定富街这一段稍微繁忙一些。在尖沙咀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1881这一段比较多车的，一路去到港威大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沥源村仲是稍微繁忙一些，龙尾接近美林村。提一提大家啦，窝打老道有水务急收，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亚街老街的快线封闭了，经过请小心忍让了。最后啦，天气麻麻地，部分地区的路面可能比较湿滑噶，要特别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3岁到11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我愿再度揭幕我口预备。 我是陈明喜，想提提大家，疫苗通行证已经生效了，疫苗已证实可以有效预防重症，如果你还未打第一针的话，就快点去注射吧，保障自己家人和整个社会的健康，爱家人爱香港，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天水围天爱苑爱潮阁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照工作人员的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大希立。 时间嚟到晚上嘅7:38，自由风，自由风咧，呢个时间咧，想同大家倾下关于粉岭高尔夫球场嘅发展啊。咁啊，大希立啊，咁仲记得咧，咁就2018年咧，土地供应专责小组咧就建议话系咧就局部去到发展呢个嘅粉岭高尔夫球场啦。咁所以咧就都有一个嘅继续嘅发展落去啊。咁啊，去到咧就系最近啦，土木工程拓展处咧就向北区区议会咧就提交咗文件啦。咁就话咧高尔夫球场咧相关嘅32公顷嘅用地咧，出年9月咧就会还翻俾政府啦。咁而当中咧就大概系8公顷咧就会作为系起公营房屋嘅用途啊。咁啊嗰度咧就预计会住咧就系预计会起咧就大约系12,000个单位啦吓，包括系公屋、居屋呢啲嘅资助房屋啦。咁预计住嘅人口咧就会大约系咧33,000多人噶。咁究竟呢、這个嘅面积、发展嘅面积同埋所入住嘅人口，究竟系咪达到即公众嘅期望咧？咁都记得咧，就嗰时喺土地大辩论嘅期间咧，咁都记得呢个嘅高尔夫球场嘅去留问题啦，吓点样发展啦，发展几多啦，咁都引嚟好多社会讨论啦。咁而家咧就有一个清晰嘅一个发展蓝图出嚟啦，吓咁就咧系呢块呢个嘅粉锦公路以东嘅呢个32公顷嘅地咧，就会去到发展，其中嘅8公顷咧就用嚟起屋，其余南部咧，咁政府就认为个生态价值高少少，咁就可能会做一啲嘅保育同埋康乐文娱嘅一啲活动啊。 嗱，其实当时倾32公顷咧，就即系如果我哋用俗语讲咧，就一个中间落墨嘅方案嚟嘅。咁我哋就做咗个结论啦。咁依家好啦，依家32公顷里边，实际上点做咧，就开始慢慢就面世啦，依家就其中8公顷咧就我嚟做呢个公营房屋，咁啊大约住咁多人，咁其他啲用途又慢慢咧就会曝光啦。其实我谂一路喺度演变过程当中咧，有啲人都仲可能会有去到具体呢啲方案的时候会又有唔同嘅意见走出嚟嘅，真系可能有啲人可能希望全部都系公屋，或者边啲有个保育嘅生态应该点做法咁样。咁我諗呢個咧中間落墨嘅方案咧，可能喺後邊咧都仲有啲爭論嘅，我估計。 係啊，咁因為都頭先都講啦，咁呢一塊32公頃嘅地咧，北面咧比較近上水站，比較近現時嘅一啲嘅基建設施嘅一個部分咧，8公頃咧，咁就會我嚟起公營房屋啦。咁都相信個原因都因為比較近一啲，即係現有嘅一啲基建設施啦。咁但係至於呢32公頃嘅南部咧，咁其實政府就研究過咧，都係比較多一啲嘅，即係叫中至高嘅生態價值嘅一啲地方嚟嘅。咁都有一啲嘅要有一個保育啦，同埋康樂嘅用途啦，咁而家咧都做緊一啲嘅環境嘅評估方面嘅諮詢嘅咁究竟即係呢個情況係咪大家接受咧？咁因為有啲嘅團體都認為咧其實32公頃係咪可以全部我嚟發展咧？咁仲有就係呢個嘅， 即係全部嚟住人係咪？係 啊，係有啲人咁講過啦嚇。另外咧就係其實成個嘅粉嶺高爾夫球場咧，除咗呢32公頃之外咧， 仲有140公頃都仍然是高爾夫球場嚟㗎。其實曾經咧嗰時嗰個結論咧，土地大辯論嘅結論咧就係遲啲再諗啦嚇。咁啊，而家有冇需要再諗呢140公頃咧嚇？咁因為呢個都係政府地嚟㗎，咁政府都之前咧就延長咗少少嗰個嘅租地嘅期限啦。咁嚟緊咧就要收翻呢32公頃啦。但之後其餘嘅情況、其餘嘅面積係咪都可以再去諗咧？呢個 點解又有明日大漁又有新嘅建屋計劃？咁又係咪又要喐翻個 啦？ 係仲使唔使咧？即係咁樣。 嗱，不如問下呢位嘅人士啦。咁電話旁邊就有新界北立法會議員劉國芬啊。刘国芬你好， 大家好， 大家好。 嗱，而家土木拓展工程署咧就有一个即系详细嘅规划嘅图啦。咁你又点睇呢个嘅规划嘅状况咧？ 我谂呢个发展规模系缩细咗啦，咁但系个密度同埋个住宅单位咧系反而系增加翻嘅。我哋其实喺当初话要去建屋，即系上次话4000条到10000嘅时候咧，都已经话喂担心嗰个交通问题系负荷唔到。咁今天嗰個即係密度係更加高啦，要12000個單位，30000多人會入住。如果大家係熟悉嗰一帶嘅交通嘅話咧，都知道嗰一帶咧其實一啲北區交通擠塞嘅樽頸位嚟嘅，即係特別係嗰個大頭嶺迴旋處啦，咁同埋雞嶺迴旋處。而粉錦公路咧亦都係即係好窄嘅一條即係路啦。咁所以其實如果真係要做住屋嘅話咧，我哋當時已經講喂，你要全面去即係解決個基建嘅問題，基建先行。咁但係好可惜，你會見得到呢幾年似乎都冇乜點喺個基建裏面咧係下過功夫，反而我哋見得到咧喺嗰度附近咧係批出咗咧係更多嘅工程同埋住宅嘅。即係想除咗而家高爾夫球場12000個單位咧。在它北面呢即是北區公園已經北區醫院是做緊個擴建的工程。咁另外呢亦都批咗即是兩達的私人的即項目啦。咁另外在再北啲呢第四區同埋第30區呢其實都是有幾千個住宅的公屋的單位嘅。咁所以我想言之其實如果計埋個高爾夫球場呢個住屋的項目落去呢嗰度是已經有6000-7000人咧會即係增加啦。咁對於嗰個即係交通嘅負荷，我自己睇翻現有嘅基建應該係不正負荷嘅。 嗯，我見咧就係土木拓展工程署俾區議會嘅文件咧，其實係有交通方面嘅一啲改善嘅工程嘅，即係包括大頭嶺迴旋處啦、青山公路、古洞粉錦公路呢啲咧，都佢哋都有話係有一啲譬如增加行車線嗰啲嘅建議噶啦，係咪足夠咧？ 其實如果大家睇啊，好似為咗呢個工程做咗一啲嘅即係改善工程喎，咁但係因為我哋以往一直喺即係交通區即係北區區議會啦，我哋都做咗12年嘅交運會主席喺北區，有關嘅即係例如寶石湖即係大頭嶺嘅迴旋處嘅一啲嘅改善，其實當初可能即係一啲交通擠塞嘅問題，即係每一次可能有大擠塞嘅時候咧，會塞咗幾個鐘。咁所以就即係建議就住嗰啲擠塞或者係飽和嘅情況咧，做一啲嘅改善。個問題就係、喂呢一啲嘅改善工程係因應過去嘅交通擠塞，即係嗰個問題。而今次你再加人落去嘅時候，應該除咗呢一啲嘅即係改善之外，係有更即係可能大刀闊斧嘅即係改動，例如全面擴闊嗰個粉錦公路，即係作為一個分流嘅作用。咁另外喺即係粉嶺個 PTU 嗰啲位，即係雞嶺嗰邊咧起翻條繞道，咁啊同埋改善兩個嘅迴旋處，咁呢啲其實我哋當初都係有提出俾即係政府嘅部門，喂，你係要做呢啲嘢嘅喎。 劉議員啊，我咧就想咁問你嗱，因為而家咧就嗰八公頃裏邊，我哋起公屋同埋住人咧，就你似乎都覺得依個計劃就 OK 嘅，不過因為依個咁樣嘅緣故咧，你就關心個交通同基建嘅問題。即係我有冇聽錯你嗰、那個嘅關注啦？咁但我咧就想請教一下你咧，除咗依個問題之外咧，32-8即係有24公頃嗰其餘嗰24公頃嘅發展，同埋長遠高爾夫球場嘅定位，仲會唔會再問佢攞嚟起樓？依兩個問題你又點睇咧？ 事實上，你睇翻今次嘅文件咧，其實即係部門都係將個波一夜踢翻落去民政局嘅啫。因為其餘嗰23公頃左右嘅土地咧，其實佢話要有待進一步嘅研究或者係即係點樣去保育。 咁老實咁講，如果你要原生態保育咧，係要投入唔少嘅資源嘅。我自己都明白到啊，其實而家房屋嘅問題喺香港係重要嘅。咁但係之前未有北部都會呢個策略啦，今天北部都會係有300平方公里，其實多咗好多嘅土地咧，係可以用嚟建屋嘅。咁所以個情況就係、是，喂，係咪可以將有關嘅計劃，其實同翻北部都會區結合埋一齊，再做一個重新嘅規劃？喂，究竟我哋喺個都會區個中心，係咪都需要一個即係國際級嘅球場喺度咧？我自己建議咧，其實現有咧，其實政府提出咗一啲北部都會區啦，咁佢會將有啲嘅新嘅建議咧，就擺落去而家有啲嘅研究裡面嘅。我舉個例子，例如佢會將羅湖南啊，或者係蓮塘一帶嗰啲嘅研究咧，擺落去而家叫做新界北新市鎮嘅研究，現在進行緊嘅啦。另外，新田科技城河道咧，佢就會擺落新田落馬洲嘅詳細設計研究裡面嘅。我自己認為咧，其實高球場呢一度咧，係可以擺翻落呢啲研究計劃裡面咧，去做一個重新嘅規劃。究竟我哋將來嘅北部都會邊一啲地方應該興建住宅，邊啲地方應該要即係改善個基建，邊啲地方係興建一啲嘅文化、康樂、體育嘅設施，並且係以即係呢一個一個即係新嘅中心。國際級的設施去做 咯。簡單啲嚟講，你係咪即係覺得都唔需要再收回餘下嘅高爾夫球場嘅部分，因為已經有北部都會區嘅發展啦。 我自己其實之前都做咗個倡議俾政府啦。其實裡面係即係我唔喐呢一度咧，其實都有好多嘅土地咧係可以俾到政府去用。例如政府一直唔掂嗰啲綠化地，就算綠化地嘅生態價值咧，其實比高爾夫球場係更加低嘅。是应该是可以进一步去善用咯。 即是简单地讲呢，就是你刚才讲将这些23径又好，将来高尔夫球场那些呢，就需要有一个统筹，即是一个重新的策划，那这个可能是那个副司长的作用啦，是吧？ 因为现在你讲整全规划基建先行，即是这个北部的策略的话，似乎今次这个即项目呢是达不到一个整全规划基建先行的那个即目标咯。 喂，即係我都即係講笑啫。如果早啲設立咗呢個副司長去咁樣考慮北部都會計劃，會唔會嗰八公頃都唔使攞嚟起樓咧？真係 我自己即係都覺得係應該要有個專人去統籌，即係或者個專責機構統籌啦。咁係會令到個規劃係更加完善。我即係最近都去咗封啲信咧俾啲部門，例如喂而家係負責可能即係北部都會區裡面。有兩個嘅土拓處，例如北拓展處、西拓展處，各自負責唔同嘅發展區。咁係咪可以將佢即係合併同埋整合一下，令到嗰個協調同埋個規劃係更加一致呢？咁我自己係認為最好有專人去負責咯。 係，即係所以我覺得呢啲規劃嘅嘢呢，如果能夠長遠啲同埋全面啲呢，有好多時呢有啲計劃，即係一啲好細嘅計劃嘅定位呢，可能会随之而改变都唔定，可能真系系嘛？ 系、我认同嘅，应该我哋个规划应该系长远啲，同埋去全面啲嘅。而家个问题就系、是，无论高尔夫球场嘅项目啦，或者最近拎上嚟立法会一个，即系喺和合石坟场旁边起楼嘅项目都好啦，似乎都系一个比较短视。我为咗应付要房屋嘅供应需求，咁我有地方咧就去执落去啦。咁似乎唔系一个健康嘅规划嚟嘅。 所以咧，我有个大胆啲嘅建议咧，依个将来咧开依个副司长个位咧，其中一个 KPI 应该就系做依样嘢，我谂。 嗯，系啊。 好啊，唔该晒刘国芬，多谢你啊。 好。 系刘国芬咧，就系立法会议员咧，系新界北选区噶。咁我哋呢个时候又请你一个研究团体同我哋倾下啦。电话旁边有本土研究社嘅成员陈剑青啊，陈剑青你好， 陈生系 系，你又点睇今次政府交出嚟嘅粉岭高尔夫球场嘅规划呢？ 我估咧，其實咧，大家可能要倒翻大少少咧。其實今屆政府應承咗咧，就住一啲可能私人遊樂場契約咧，佢其實係要可能短中期裏面咧，要攞大概60公頃出嚟嘅。咁最尾咧，其實就有個建議就話啊，不如喺個粉嶺高爾夫球場攞32公頃啦。咁嗰陣時已經有個討論，做咩縮咗水咁多咧？咁樣咁就攞咗個可能舊嘅 course 出嚟啦，係啦。咁而家咧就再縮到得可能8到9公頃咁樣，即係其實。 成個粉嶺高爾夫球場嘅 5% 嘅土地嘅啫，係啦。咁而如果咁樣嘅話，其實調轉頭，我覺得第一樣嘢咧，即係喺而家面對呢個情況底下咧，都係咪應該要跟翻可能過往政府可能承諾或者接受過嘅一個即係意見咧，就係話就住一啲可能私人遊樂場契約裏面，包括粉嶺高爾夫球場，粉嶺高爾夫球場裏面再有冇進一步研究？可以有公營房屋發展潛力嘅空間呢，係啦，即係而家話冇咗可能即係23公頃到啦，得返9公頃咁樣，係啦，縮水之後再縮水，咁會唔會係研究返本身可能而家話之前話唔喐嗰度嗰兩個即係可能即係高爾夫球場嘅用地上面仲有冇一啲可能我哋做公營房屋發展空間，咁呢個係我覺得可以睇到第一點啦。第二點呢，其實即係我唔認同係冇全面規劃嘅。你而家見到例如喺個環評報告，即係最新出嗰個粉嶺高爾夫球場裏面呢，佢都有曬啲路嘅規劃啊，點樣可能駁通返入去即係上水嘅市區，甚至可能附近已經有一啲私人嘅發展項目係進行緊㗎啦，或者已經起好咗賣緊㗎啦。咁所以其實嗰個位置呢，你話臨錦公路你唔好用嗰條套即係可能即係路段囉，係啦。咁咪可能直接駁通返入去市區，其實基建上調轉頭係冇問題嘅。只不過是政府會不會是即係就住本身即係市民呢一方面的意向，要去土地發展而去即係進行一個再即係進一步的一個可能規劃或者用地的檢討咯。 不過即係睇翻今次政府嗰、那個規劃咧，咁就講緊話發展高爾夫球場嘅32公頃，會起大概12000個單位。其實同當時咧就係、是、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所最終報告所提出嘅建議咧係差不多嘅嚇。咁所以咧就因為亦都政府研究過呢32公頃啦，見到咧就係、是、北邊比較適合起樓。南邊咧個生態價值咧係高啲，咁所以咧就我嚟做保育同埋康樂咁，咁所以而家都基本上係符合翻嗰時土工組嗰個嘅報告嘅建議嘅。 我覺得呢樣嘢就唔可以咁樣取巧，即係嗰陣時係即係承諾咗係話用地上土地面積上係要提供啊嘛，咁而事實上佢係有即係進一步再研究空間，甚至可能一開始承諾32公頃已經係唔達標噶啦。在中短期其實政府嗰陣時承諾是要攞60公頃出嚟嘅，喺呢一類型私人遊樂場契約咁樣，咁所以其實呢樣嘢係可以做。另外呢就係、是、其實而家話即係32公頃淨係攞9公頃呢，咁剩返嗰23公頃，政府其實或者喺嗰個文件透露呢，就話可能可以做啲北部都會區中央公園意向咁樣啦。咁其實調轉頭香港其實都好欠缺嘅用地，唔單止係房屋嘅，其實休憩用地其實都好欠缺嘅，係啦。咁但係咧喺份報告裏面咧，我哋有啲擔心嘅，就係佢嗰個描述同寫法咧，係話要再進一步研究嘅，係啦。即係其實唔知係咪真係會做嘅。我哋會擔心咧，即係例如而家之前去建議32公頃都可以咁樣縮水嘅話咧，咁會唔會最尾一個即係話留翻嚟做保育嘅中央公園咧，最尾其實都可能復辟翻做個富豪會所，或者做翻高爾夫球場嗰個用地本身咧，咁樣呢個我哋調轉頭都會憂慮啦。呢樣嘢其實唔單止係即係傷害咗本身嗰、那個，即、就、係、是、我哋講緊個房屋用地嗰個部分啊。同時間，即、就、係、是、我哋嘅用地需求唔單止係起樓、起樓、起樓嘅，即、就、係、是、一啲可能市民嘅休憩用地、公共空間都係好欠缺。但係呢樣嘢如果又係俾翻一小撮人去使用嘅話咧，咁其實咧，即係我覺得係會相失咯，即係唔單止失去咗房屋用地，同時間失去咗我哋市民休憩公共空間唞唞氣嘅土地啦。 其實依家個問題個討論咧就比較複雜嘅，因為政府可能喺唔同嘅時段咧就委派咗唔同嘅小組咧就做咗唔同嘅結論。咁呢個結論咧就佢係基於當時嘅一啲限制去做嘅，即係咁嗱，咁就做咗個結論出嚟之後咧。咁跟住佢落地嘅時候咧，就大家又驚佢咧。首先，原來個結論會唔會走數？即係喺度睇到實啦。但突然間又出現咗啲大啲嘅規劃出嚟，好似即係北部都會區啊乜嘢咁樣。咁咧就變咗嗰個思維咧，究竟我哋係應該用一個大啲嘅思維去做咧？咁咧本應可能好嘅，但啲人就更加驚咧，又更加驚就係有個大思維嘅時候咧，原來嗰啲嘢都走曬，即係走曬樣啊，就唔係走數嘅問題啊，走曬樣咁。 咁呢个讨论，我觉得系咪会比较困难咧？依家真系， 其实而家就好明显，我哋嘅理解或者睇法咧，就系、是、一开始已经走咗数，而家就再走多啲啦。咁如果你话要有一个大啲嘅格局，按住而家新嘅形势或者趋势咧，其实我觉得都系好事嚟嘅。咁但系个问题系，即系我哋要翻去可能几年前，点解有一个即系建议，其实系有一个全民嘅讨论同共识噶嘛？而家我见唔到新政府有一个咁样嘅即系凝聚共识嘅睇法，而系可能佢自己整个副司长啦，或者自己讲话要点样去做，而冇一个民意嘅基础。调转头咧，过往即系定出嚟嘅一啲指标或者方向系更加值得参考嘅。系啦，即系而甚至而家，例如你见到而家个方案，其实基本上系少过本身原有承诺嗰个方案。咁所以，如果你话成个未来嗰个房屋政策咧，尤其新政府会讲求好多 KPI 嗰啲绩效指标咧，其实一定要定清楚咯。即系如果你话以结果为目标咧，咁、那个具体嘅目标一定要定清楚。唔系嘅话咧，市民冇办法监察到究竟新政府系咪真系做到大家想要嘅嘢，甚至系会唔会五年之后又变咗走数嘅问题咯。咁我觉得呢、這个其实你定个 KPI 唔可以纯粹净系限住公务员嘅，即系政府自己首长，即系佢都有个责任定清楚自己嘅具体目标，要做到几多先解决到个房屋问题啦。 即系如果根据你个思路咧，就走数肯定唔好噶啦。但系走样咧，如果走个样系好咗咧，呢个未尝唔得。不过你就觉得咧，如果真系你有一个新嘅规划咧，就首先你嗰啲 KPI 同埋嗰啲标准定得清清楚楚，同埋要得到一个重新社会共识作为一个基础，系咪即系个意思系咁啊？ 系啊，个意思就系 KPI 唔可以纯粹限住啲纯粹啲中低级公务员系要做咯，即系你个首长问责官员其实更加需要自己定 KPI， 即系例如房屋政策，而家去到目前为止，新一届政府系唔愿意承诺未来系点样去减少嗰个公屋轮候拆嘅时数有几多嘅？佢觉得呢样嘢系冇意思，但系对于可能好多市民嚟讲，呢个就系好重要嘅一个绩效指标啊！即系你要，即系咪承诺到做到呢样嘢？然之后你承诺咗，其实你就要跟住呢个承诺去做啊嘛！而家公众即系喺，我觉得喺成个高尔夫球场嘅事件就会睇到，即系一次又一次缩水，系啦。咁每一届嘅政府又话会解决个房屋问题，甚至话根治嘅，系啦。但系最尾，即系同时间又会听到有啲讲法就话啊，其实个房屋问题就系要稳定个楼价咁样，咁完全冇即系弱视或者忽视咗本身而家房屋无论租金或者个楼价嘅不可负担性咯，系啦， okay。 即系呢样嘢究竟其实嗰个具体嘅政策目标去到而家呢一刻咧，即系其实我觉得粉岭高尔夫场嘅例子系非常之好反映到而家呢个现实嘅情况。 嗯，好，唔该晒陈剑青啊，多谢晒。系陈剑青就系本土研究社嘅成员嚟噶，咁所以佢嘅着眼点咧就在于当初即系政府去到承诺过话一啲嘅康乐用地咧就拎出嚟嚟做房屋嘅发展啦，咁所以佢嘅关注点就 系 呢度啊。 系佢就惊咧，就你讲咗个美丽嘅宏图，咁啊原来有限嘅云图都走埋样啫，佢就惊呢样嘢咯，真系。 好啦，今日自由风节目时间嚟到呢度啦，拜拜。